待在明年底前注册。普京在今年三月和四月已经先后接种两剂卫星五号疫苗。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华南沿岸，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为该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5点，升五点，成交金额32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2点，升12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恒大汽车3.49跌四仙，阿里巴巴139蚊跌三毫，腾讯控股497.4升个四，美团275.2跌5.6。Bilibili 是554蚊跌76蚊，京东集团358.4升6蚊，比亚迪股份307.6升7.8，友邦保险86.35升1.75，长城汽车36.65升2.7，盈富基金25.2升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1，英镑10.47，瑞士法郎8.382，澳元5.642，加元6.16。新西兰元5.449，欧元8.787，每百日元兑港元6.8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993。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7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7,15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86美元，卖出1,84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上乡道对出啊，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上乡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浙江街。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浙江街。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判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 饰演乔四美嘅演员宋祖儿就咁样形容佢自己嘅角色： 乔四美是敢爱敢恨，面对爱情的时候义无反顾，是活在梦幻里的女孩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王牌节目《青春交响曲》拥有最多的节目主持人。 我哋有林珊珊、 何嘉丽、 郑丹瑞、 伍嘉莲、 车淑梅、 黄海芹、 文俊、 邓丽莹、 邓凯琳、 梁继章、 叶汉良、 邓慧思、 余建明、 杜家宝、 夏妙妍、 Pamela、 阿 Don。 我哋有时君君真真， 有时开开心心。 我哋系青春交响曲。 18日以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讲系冇用嘅，攞啲诚意出嚟睇下。 明射入我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条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你话10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 讲咗好耐，话呢首歌系答谢啲院友，即系佢嘅粉丝嘅，多谢粉丝俾咗佢哋心目中嘅光环自己。而为了有更实质的回归，唱片公司还特别制作了一个无光环篇的 MV Making Off， 给大家看清楚镜头后的洪家豪。 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 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上榜5个星期，回落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8位，洪家豪主角光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两个星期一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 系开心瑞。 星期一一鸣惊人马小强， 好叻啊， 好犀利啊， 准备啦， 佢呢个一鸣惊人沙沙尘啊， 系 啊，你就好啦。 一鸣惊人两头尘啊，系啊！一鸣惊人，今日台长都出动啊，犀利啊！ 冇错， 冇错啦！今日咧有特别嘅事情发生啦，因为由晨光开始咧，我哋嘅台长有个台长意思，嗱咁去听大家嘅意见。如果大家平时咧都有好多摆喺心里面嘅说话，想同台长讲，有啲咩节目要加啲乜嘢啊，搞啲乜嘢啊，边度最好啊，咁样赞又得嘅，意见亦都得嘅，冇所谓嘅，咁打嚟呢个电话18723888。 由今日开始嘅话，其实就为收听咁多位观众嘅朋友啦、听众嘅朋友啦，咁啊讲下咧，譬如可能对于啲节目啊。主持人啊，二台举办嘅活动咧嘅意见同埋任何嘅建议都可以嘅。咁其实咧就已经开始咗噶啦。我哋呢个时段嘅话咧，会去到咧就系10:09啊，佢一路咧都会有一啲靓仔咧喺度打紧电话， 冇错，靓仔靓女听紧你电话噶啦、所以储埋啲意见咧，今日啱啱好咧，因为二台台长意思系为你而设计嘅。 冇错，我哋再添加多3个字，我哋不如去到11点钟正点嘅时间、由而家开始一路可以打俾我哋18723888。 当然对风骚的意见都是欢迎你提出的，譬如说马小强呢，可不可以靓仔一点呢？ 咁呢啲你可以自己私人找我。 你咁样我即刻自己打电话。 天气会系显著转凉啦，多云啦，初时冷阵嘅骤雨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高地吹强风啊。听日吓清凉同埋干燥，天色好转，除咗数天仍然系比较凉啲，日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朝头早翻工咧就小心保重，攞翻件厚啲啲嘅衫咯。今日我哋呢个二台台长热线由而家开始到早上11点，电话系18723888。任何嘅节目、任何嘅活动、任何嘅主持人方面啦吓，或者加啲乜嘢、减啲乜嘢，有啲咩最好啊？赞一赞下，都可以打嚟俾我哋嘅两位好同事一齐集低你嘅意见。每朝早10点开始，有呢个风骚跑人。今朝咧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今朝早嗱天气凉咗啦，咁其实大家都已经有少少心理准备啦。我相信咁都系咧有啲嘅听众咧喺呢一个网上边咧 send 一啲嘅 message 俾我咧，提我喂着紧多件衫啊咁样样。我好似多咗啲屋企人咁啊，提醒我吓。 点解你唔提我嘅？ 咩叫提你啊？ 因为你唔系屋企人， 提我， 因为你外人咯。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提我啦，因为你系我长辈嚟嘛，知唔知啊？我当你系长辈，叔父辈啊，知唔知啊？ 你咪就提子 啊，系啊，即系叔叔地嗰啲父啊。 唔好当我长辈，当我长辈 啊。哦，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咁咯，系啊，咁所以多谢啲朋友都提醒大家，今日天气凉一少少。 真系要带翻件衫啊！ 你今日翻嚟嗰阵时候，我都好似生意失败咁啦。 哇！ 你 讲 佢头啊嘛，个头啊嘛，系啊。其实我佩服你噶，其实咁小头发都可以咁乱咧，系啊，你有冇谂过将佢再剪短少少咧？ 系啦，有冇打算去乱剪啊？ 系， 不如叫佢乱剪啦，横掂都系咁，横掂都乱噶啦。 嗰啲叫咩话？兜乱系嘛？ 唔系啊， 我哋叫炒粉咪嘅，定唔知咩话？唔该同我兜乱啦咁啊，干炒又可兜乱。你试下次用嗰发型师，唔该你 同 我兜乱。 真系讲咗啦， 兜乱， 唔好分界，上面个顶就剪碎晒佢，咁样我唔使梳头。 咪咯，就你头先翻嚟就 系 咁样啊。 系啊。 啊、你想唔使梳头啫？ 系啊， 其实你可以咧揾个铲咧冚呢个头咧，铲一次。 我梗系要梳头啦。 要嘅，咁咪佢而家长唔长，短唔短，系啦、哦。 但系上面嗰执其实有少少河童感觉咯。 未系住半河童 咧。你如果你后边 河童 Junior 咧，而家系。 系啊，如果你后边都剃埋嘅话，应该就变咗系咁。 你睇你个头吸引我哋几多嘅注意力，系咪先？ 系 喎， 仲系铜啊， 仲要系喎， 系咪先？ 可惜唔系铜，唔系铜颜，系河铜，铜颜就好啦。 系啊， 铜颜薄命啊，你真系。 咪咯， 系啦，咁咯 吓。大家记住要留意啦，小心啲啦，身体啦。 系啊。 咁同埋其实讲真，你话即系突然之间个天气咧开始变凉咧，有好多嘢咧，尤其是上咗年纪嘅朋友咧，系需要小心嘅。 系。 因为咧，你会突然，因为其实我哋嘅体感温度咧，其实系迟咗啲噶。 嗯。 所以當你覺得好凍嘅時候，好可能你已經攝親啦。 太遲啦。 冇錯，因為其實你會唔會覺得係咁樣噶？ 我會㗎。 你反而會係年紀大咗，覺得咦今日都唔係好凍啫，但你突然間你覺得凍嘅時候咧，你拿手唔成勢。 我試過直情，譬如話坐喺度，突然間哇好凍啊！譬如話四點二十分咧，我就係知道係四點二十分，我係著涼。 你坐喺邊處啊？嗰陣時 唔係你即係是但啦。 咁梗唔同啦，你譬如你坐喺一個當風嘅位置，同你坐喺房應該唔同。 攝親嘅我有咁嘅感覺，你哋有冇㗎？ 我就有。 你都 有㗎，係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有啲人都講話今日好凍啊，我唔覺嘅。但是当人哋觉得就是今日暖返啦，咁有时我就开始觉得冻。我觉得我系迟钝。 你有时差喎、 我有时差喎。我系迟钝嘅嗰个感觉系。Okay, 即系夏天呢你会买厚衫，冬天你买热天衫。 唔系咁嘅意思。我只系觉得我个时差得一两日啫，你又唔使咁样咒我。 你一小句一人小句。 台长意思。一家人和谐和谐。 知道叔父。知道叔父。 咁当然你话即系讲紧话即系要小心啦。其实有好多一啲嘅方法咧，都可以令到你自己。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冻嘅话咧， 系 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你快快脆脆咧，可以取到暖嘅。 我有一个小方法，睇下啱唔啱，就系两只手咁样捽啊。你有冇试过？ 呢个真系有用。 捽完啊，摆落个 后尾枕 嗰度。系啊，真系。 你成日都系要好保护你自己嘅后尾枕嘅，我发觉。 我知啊，系啊， 因 为 佢成日俾人插背脊。 系啊。 唔系呢个后尾枕真系好紧要嘅，大家真系必须要小心。 我真冇乜留意后尾枕嗰个保护嘅，其实。 嗯。即系你成日讲好多次噶啦。 系 啊，要噶要噶。咁啊，有咩即系小方法？ 饮暖水。 系， 如果真系可以嘅话，系第一时间饮暖水，讲咩都假嘅，因为即刻喺里面度暖翻出嚟嘅，咁啊成个人就即刻可以 OK 噶啦。当然，如果你话喺屋企嘅话，有好多方法啦，例如你浸脚啦，我觉得浸完个脚之后， 即刻瞓， 个干咗之后瞓觉，你系特别舒服嘅。 边个倒盆水俾你啊？ 梗系会有啦， 边个都好啦， 屋企 又有屋企人，唉，真好啊！ 我有屋企人， 咪自己倒咯，所以倒 咪先咯。 咁你唔该，你讲啲 DIY 嗰啲啦，要人服侍嗰啲。 水咯， 几 难啦！ 都要 人 哋 老爷成日有人服侍 咪就 系 咯。 你系咪有嗰啲咩几多个工啊？ 唔系， 服侍你嗰啲咁。 我想问下你个会唔会加啲姜落去你盆水度浸脚？ 已经叫我 DIY 啦，你又叫我又要拍盆拍啲 姜 落去。 唔系啊，你有 姜水浸脚？ 唔需要 姜水浸脚好正噶。 其实有时就系摆啲盐。 系， 啲鹽落去都好嘅，系啦，咁你就可以去除你自己嘅疲勞啦。有時候有啲人會揾啲肉鹽嚟去浸肉噶嘛。如果你唔可以浸肉嘅話，你咪浸對腳咯， 都 OK。 如果冇鹽落雞粉得唔得？都係 都得。 你飲剩嗰啖湯倒埋落去啦。 可以，係啊，雞腳湯啫嘛，係咪？我哋就浸豬 腳湯。雞腳撈人 腳湯。睇下你有幾粗 啦。真係好多苦湯喎， 係啊，係啊，浸腳又好嘅。 需要嘅，需要。 好麻煩。 係啊，因為冬天咧，我唔知你哋兩位。有些人咧，點解要浸完腳先或者即刻瞓咧？係因為咧瞓極只腳都好凍， 係 因為我屋企係嗰個我隔離嗰陣啦，成日都瞓極都隻，佢話咧腳凍就瞓唔到咁咯， 血氣唔好。 好多女士都 好多女仔都 係 我冇乜嘅，我以前細個減肥過度就真係有嘅，點樣都就算你係暖咗瞓啊，瞓瞓下都會凍醒㗎，係啊啲腳係好凍嘅。 會唔會張被唔夠暖？ 唔關事，係血氣唔好。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咁嘅話，你試下就瞓覺之前浸咯，咁樣。因為其實今日都有睇到有啲嘅報道。咁就讲緊嘅就係话即係其实突然之间天氣会转凉係会有呢一种叫做温差疲劳嘅嘢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大家要有一啲呢啲咁嘅醒神小貼士。 係呀。 等大家要小心啲啦。咁佢里面有讲到就係话如果你有呢个温差疲劳嘅话咁实际上係点样呢点解会有呢个温差疲劳呢只需要你一日里面发觉嗰个温度可以嘅就係相差十度嘅呢好容易就會有呢一個温差疲勞。 嗱，佢有啲嘅徵兆嘅，第一好難適應夏天嘅暑熱同埋冬天嘅寒冷啦，同埋咧長時間你係逗留喺恆温嘅環境啊，你會你嘅抵抗力會更加差。譬如我哋而家 我哋咁樣喺 office office 啦，譬如你八個鐘或者有啲人做十個鐘嘅，都係一個恆温嘅環境。咁於是你一出到去，哇，或者好凍或者好熱， 有温差咯， 係啦， 室外。 咁同埋咧，有啲人咧一換季咧，即係冬變夏，夏變冬，諸如此類啦，身體就會變差噶啦，適應唔到啊。同埋咧，從寒冷走到温暖嘅環境咧，突然間發現成块面好热，好似发烧咁热晒，同埋咧个人会好容易水肿啦，新陈代谢比较差啦，咁样。第六咧就好似我先所讲啦，手脚咧经常感到冰冷吓。第七，无论瞓觉或者起床嘅状态都系唔好嘅，即系就算你瞓就瞓得唔冧啦。起咗身啦，明明瞓咗都六七个钟，但系点解仲系咁攰？ 因为你咯，呢个咪你咯，你咪温差疲劳啊？ 系啊。 定系瘟神疲劳？ 你让咗佢啦，你认咗佢咯。 系我应该 系啦。同埋咧浸浴咧需要好长时间啊，先会令身体暖。 系 本来浸浴一浸就暖噶咯，即系如果你个水系够热嘅话， 正常系嘅。 哦，系啦。咁同埋有一种人咧系会容易有温差疲劳，就系佢长时间用电脑啊、电话啊等等，即系佢点样叫长时间咧？佢嘅定义就每日三个钟或以上。 哇，实够实过啦！ 几乎做嘢嘅人都有啦， 唔做嘢嘅人都会啊。你揸住个手机系咁睇都算系啦嘛， 系咯系咯系咯。 第十，好多人可能都会由肩颈感到酸痛，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征兆嚟嘅。 如果系咁嘅话咧，就有啲嘅方法噶吓，咁啊有啲小 tips。佢头先睇咗有一个嘅就，我觉得系非常之啱嘅，同你嘅耳仔有关嘅。你哋有冇去关注一下即系你哋嘅耳仔噶？ 有耳垂系咪？ 系啊，喺呢个嘅就中医学上面嚟讲嘅话，其实我哋嘅耳仔咧有好多个耳穴嘅，即系个穴道里面。我就有一次我好唔开心嘅，就我走去睇啲中医啦，佢就啊帮你试下咧，就系喺耳仔嗰度咧做一啲针灸。跟住佢同我讲，佢就哦，不过你做唔到啦。我点解咧？ 点解啊？ 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有一期啲女仔好中意沿住个 耳 仔。沿住个耳仔咧就哇，总之有地方嗰阵佢就 啪啪啪。 佢话如果你喺嗰度已经有个耳窿嘅话，其实基本上你已经损害咗你有某啲嘅耳穴啊，即系个穴道，其实你揿落去揿落去嘅话咧，已经系唔得噶啦。咁样同我讲啊， 嗱，所以少 你 啪少女要注意。 嗰阵时候其实系沿住，你记唔记得 啊？ 咁咪全部戴晒啦。 好睇嘅，好睇。 王菲系成日系咁噶嘛，佢做嘅嘢你就会做。 但有啲嘢喺呢度插上去嘅喎， 乜都有，乜都有， 即系唔可以有修补噶啦。 佢因為你已經穿咗個窿喺度啦嘛，嗰個穴氣噶嘛，係所謂叫做已經破咗啦。譬如可能你個鼻咁嗰啲啦，鼻環又係啦，鼻環就係喺面相學上面講咧，我就唔好嘅，因為個鼻譬如女仔嚟講，我可能講緊唔知旺夫啊定係點樣，你整一個窿喺度嘅話咧，其實就 又 係 破 咗 氣 嗰樣嘢咯，破相啊，所謂叫做就咁嘅。 咁但係耳仔咧，我今朝睇呢個拉耳珠啊啦，耳垂咧，其實佢係都有啲幫助嘅。我就問頭先兩個拍檔，咦，你有冇試過？ 我有試過啊， 我見過有人做，嗰個係汪明荃姐姐。 系，佢点做啊？ 佢就唔系佢教嘅嗰种方法，因为我成日我都会见到佢得闲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化妆间，因为嗰阵时候我同佢一齐做呢个欢乐今宵嘅，就见到佢咧，你先见佢到而家佢都仲系保养得好好嘅。 哇，好 fit 啊！ 我试过有一次我喺街嗰度见到佢，佢喺度食嘢啦，佢仍然系散发总有一阵咧。 高 质，你一望你就望到佢噶啦，佢完全素颜。但系问题系在于你觉得佢保养得好好。咁跟住咧，我就成日佢就记得啊，嗰阵时候细细个就当然觉得就点解要咁样咧？佢成日捽自己嘅耳仔嘅，佢点做咧？佢首先嘅就系会喺沿住佢自己个耳仔嗰度咧， 耳框上面， 喺个耳框上面开始就咁样捽，一路捽，沿住个耳仔一路捽到去耳垂嗰个位，然后就要捽翻上去，捽翻落嚟，捽完之后嗰个当然啦，有时捽几多次嘅话，唔知啦。搞掂完之后嘅话咧，佢就仲有一个动作嘅，就系将只手指好似 V 嘅手势咁样， 食指同中指， 钳住你自己个耳仔， 系 你可唔可以形 钳住个耳壳？ 系啦，钳住嘅系即系总之你就摆住你个 V 字喺下边啦，跟住就喺呢度系咁样捽， 哦， 系咁捽，系咁捽，上下系咁捽，系咁捽， 耳背同埋耳前边， 冇错啦，捽到佢兴为止。咁跟住佢就有时得闲，佢就会重复又做呢两个动作咯。咁我发觉嘅就系， 你有冇试过啊？身边你 我冇啊，我就觉得系持之以恒嘅话咧，应该都系一啲非常之好嘅保养嘅方法嚟嘅。 系啊， 咁样咯， 增知识啊，今日吓， 系啊， 耳壳捽法吓，非常好。 嗱，我由今日开始捽，一个礼拜后我话 耳仔， 大家听， 唔好乱捽，我知唔知啊？ 我知， 你会变罗家英系咪？ Sitting in the morning sun, I'll be sitt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watching the ships roll in, and then I'll watch them roll away again. Yeah,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I left my home in Georgia, headed for the Frisco Bay. Cause I've had nothing to live for, and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So I'm just gonna sit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tching the tide roll away. I'm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wasting time. Look like change. Everything still remains the same. I can't do what 10 people tell me to do, so I guess I'll remain the same. Yes, sitting here resting my bones, and this loneliness won't leave me alone. This 2,000 miles I roam. Sin on the dock of the bay， 10: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提醒你啦，直至到11:00，我哋系呢个二台台长热线啦，所以你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888，我哋同事咧全部 mark 低，一路交俾台长去考虑啦，同埋睇咩可以为你继续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好，先咧10: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展开第二日访港行程，朝早先到访用作检疫的湾仔帝城酒店。到访酒店的专家团成员包括港澳办交流司副司长刘文达、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锋，以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到场迎接。专家团成员抵达酒店之后，先听取有关检疫酒店运作情况，例如闭环式管理等等，之后专家团进入酒店视察。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希望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來港考察，能夠對香港的防疫工作建立信心，或見到不足之處提出意見。香港一方作出改善之後，期望可達到通關並豁免隔離。譚耀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沒有聽到通關安排的消息，只是從傳媒報道指可望12月通關。他估計如果通關，初期是分批有優先次序，例如因家庭原因或商務性質。小一自行分配学位结果公布，在九龙塘的喇沙小学，有家长早上到场了解派位结果。本身是旧生的家长岑先生表示，个仔以25分获派该校的小一。他说平时有为个仔报读英文、普通话，亦有参加足球和游泳以及面试班，并且是报读6至7间直资及私立学校。被問到現時小學有國家安全教育課程，岑先生認為這個是香港人教育的一部分，個仔需要知道，而他作為家長亦都接受。另一名家長葉太說，個仔同樣以25分獲取錄，他亦都認為小學有國安教育是很正確的事，因為香港是中國的部分，學生需要認識。今年有大約48000名兒童申請官立及資助小學的自行分配學位，有近22900名兒童獲派學位。美國威桑星州有汽車撞向聖誕巡遊人群，當地警方表示事件中有人死亡，但並沒有透露人數。另外有超過20人受傷，當局說仍然調查事件，已經找到一架可疑車輛並扣留一名可疑人士。事發在當地星期日下午，位於密爾沃基郊區的沃基沙市正舉行聖誕巡遊。社交網站片段和相片顯示，一架紅色私家車衝破障礙物，駛入舉行巡遊的街道，從後撞向人群。多架警車和救護車趕到現場，傷者據報包括兒童、樂隊成員和舞蹈員。有目擊者說，涉事車輛沿著巡遊路線高速行駛，聽到一聲巨響之後，人群中傳出喊聲和尖叫聲。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顯著轉涼，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清涼同非常乾燥，天色逐漸好轉，隨後一兩日朝早仍然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9点，跌40点，成交金额46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升12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恒大汽车3.47跌6仙，阿里巴巴138.4跌9毫，腾讯控股499.2升3.2，美团273.8跌7蚊，哔哩哔哩552蚊跌78蚊，京东集团360蚊系升7.6，比亚迪股份308.8升9蚊，长城汽车37.1升3.15毫，盈富基金25.18冇起跌，友邦保险85.8系升0.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14.18，瑞士法郎0.93，加元1.265，人民币6.388，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28，欧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77点，跌67点。港金现价报17,15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68美元，卖出1,84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嘅梨木道去石荫东村方向，近住国瑞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出去昌荣路。重复多次啊，就系葵涌嘅梨木道去石荫东村方向，近住国瑞路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昌荣路对出。咁至于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新柳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北拱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跟着顺业街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Hi，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Hello， 各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 Patrick 邓建华。我嘅快活感觉嚟得好简单嘅啫。就是有得选择就可以了，哪怕只是选择喝咖啡或者奶茶，有得选择是幸福的。希望大家永远都快快活活。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欢迎我哋嘅风骚范文啊！提醒你啦，二台台长热线直至到早上11点钟继续进行啊！我哋同时接紧电话嘅， 冇错，电话18723881872388，快啲打电话嚟。对于我哋嘅二台筹办嘅活动，又或者系主持人啦，又或者系节目咁样，有任何嘅建议、任何嘅意见，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OK， 好啦，嗱，以前有句说话咧，叫做人心抱甚艰难啦。其实今时今日咧，做人爸爸妈妈都好艰难嘅。太恶又惊好似伤害咗个感情啦、嗯。如果你觉得好似太样样嘢咧，就唔闹佢咧，又好似唔知点算咁样。咁、嗯、讨论区有个妈妈咧就发文啦，就话有一日好嬲，点解咧？原来佢喺街上面咧撞见嗰个仔咧， 啊，竟然咧同个女仔拍拖喎。其实拍拖咧，就呢一样只系其中嘅原因啫。 嗯， 最主要咧就系话，因为呢一段时间咧，佢一路黄昏冇翻屋企啊，即系去咗街咧，即系放咗学之后咧，佢同妈咪讲去补习嘅，每一次都话补习。咁补习要点啊？就要补习费啦。咁所以妈咪咧系又俾另外一笔钱佢咧去补习。咁而再问翻就是，哦，嗰啲钱就攞咗去同女朋友去买生日礼物啊、玩啊咁咯，即系变咗两样嘢嬲啦。第一，哦，点解无端端原来拍紧拖？第二就我原来呃我嘅唔系补习，你呢啲我系买礼物送俾女朋友或者去玩去食。咁所以咧就好嬲好嬲啦，就话我辛辛苦苦赚钱俾佢咧，仲要讲大话呃我咁样样。就喺网上啊，啲人咧就好多反应啦，啲人就话会唔会就系你平时管得佢太严咧咁样？同埋咧，就算佢有錯，因為佢打咗個仔一巴，佢話你咁樣打佢咧，都係唔應該嘅、 啊。我係爭個仔嘅呢件事嚇、 啊， 對住我一定係企喺佢嗰邊嘅、 啊。 因為我覺得始終一樣嘢嘅就係咧，即係身教。首先，如果你面對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嘅話，作為大人嘅話，你喐手喐腳係一定唔啱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佢點解佢會呃你啊？其实我哋大家都细个， 系啊， 你有冇谂过你细个嘅时候，你点解唔同爹哋妈咪讲真嘅说话？ 实闹咯， 即系闹咯，唔 俾 咯， 系啊， 系嘛？同埋佢就系个沟通差咯， 系啊。 因為我見過有一啲咧，其實係可以同爹哋媽咪好似朋友咁樣有商有量嗰啲咧，嗰啲係唔會嘅，係啦、 啊。 即係我覺得若果可以見到你誒呢所謂叫斷正啊，就係、喺街度俾你撞到，啊、原來你嘅反應係咁嘅話，我諗相信嘅就係你嘅仔同呢個媽咪個溝通應該係好差， 同埋、啊、將會更差。 冇錯，你咁樣做嘅話咧，其實真係輸曬，係、 啊、 個處理方法係非常非 常。其實如果我係媽咪咧，就同個仔即係翻屋企傾下偈咯。 我唔會出聲， 係啊， 我由得佢拍埋拖先。 唔係我會傾偈就係話講下自己媽咪啊幾時啊拍拖啊咁樣嘅，即係帶啲話題出嚟咯、 嗯。 甚至唔會講我見到你拍拖唔會、嗯，只不過講下我同你爹哋幾識啊，媽咪又幾時開始拍拖啊，咁、 嗯、 樣交流一下先啦。當然。嗯你個大前提，你之前係有傾偈先。如果你不嬲都唔傾偈，突然間咁啊坐嚟傾，就肯定有嘢啦。 同埋感情嘅嘢咧，冇得一刀切，喂唔得唔準， 冇得唔準 嘅，冇得唔準，係咪先？感情自己大家自己做 嘅 後生仔嘛，係咪先？咁同埋咧，呢個小朋友有冇零用錢咧個問題啦。譬如舉個例，如果佢自己本來可能有少少零用錢嘅，咁佢能夠應付到一啲叫社交啦，唔好理佢拍拖先啦。佢未必要呃你話補習，然後攞嚿錢咯。係啊，我所以就係諗啊，其實而家小朋友出街佢夠唔夠錢咧？而家講真，出街食嘢。好鬼贵， 好贵啊！就算学生餐都好贵啊， 系啊，行茶都好贵 啊。 唔系小朋友系唔啱，小朋友喺呢件事当中亦都有唔啱，就 系 佢唔应该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问妈妈，系啦，呃妈妈嘅钱而去拍拖。 嗯、 但系问题系在，我觉得就系如果你话真系有个比例计嚟讲。大人好可能嘅就係70%-80% 係做得處理得唔好啦、不過可能嘅就係真係喺街嗰度見到咁樣，咦？你呢個時候應該補習嘅喎，點解會喺個街嗰度同個女朋友喺度食緊雪糕啊？係好嬲嘅，但係就往往喺呢啲咁即時嘅反應當中就可以見到，即係究竟你自己本身係個點嘅人。其實係一塊喺面鏡嚟嘅， 係 咪？我就唔會咁咯，我係一定會由得佢，因為佢話仲影埋相，有個罪證，我翻到話俾你聽，我 分 一邊啊！你唔係咁樣去審佢噶。如果係咁，佢以後更加唔會同你講嘢，佢更加唔會同你商量。 冇錯，同埋好似 Sarah 話齋咧，體罰真係唔適合嘅， 一定體 罰真係唔適合。 係啊， 何況你打一巴添，即係你打人一巴係好好侮辱性嘅，即係刮一巴。 同埋呢啲位置我一定会系等佢翻咗屋企啦，会好好咁样就是、不如我哋有啲嘢 倾偈咯， 大家倾下偈，商量下好唔好？系、我知道今日你原先应该嘅就去咗补习嘅，咁但系咧我喺街度见到。 妈咪啊，其实咧我依家参加系社交礼仪班啊 ，DSE 嗰个系我老师嚟，佢教我点样拍拖， 系咪咁样噶？咁系咪应该佢俾紧钱你？ 都话你系， 咁我以后都唔会再俾你噶啦。 大话精嘅， 咪就系咯， 大话精 呢啲咁嘅黐线， 我只不过系做啲情。情景实验啊！ 你依家做咩啫？ 冇啦，即系我觉得，若果你话你已经好 firm 咁样话俾佢听，我知道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嘅时候咧，你都做个细路仔噶嘛，你唔会再够胆讲大话噶啦。 我会继续隐瞒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咁样样啊， 如果你而家咁啊嘛， 够僵， 系啊， 唔系啊，其实嗰个女同学咧，咁佢屋企有啲事，我搵我出去倾偈啊，其实我有补习。 即係你永遠唔知。 其實我同佢補習，或者佢同我補習。 係啊，即係你就係呃嚟呃去，呃嚟。 冇錯，其實咧釋放善意好啲嘅，即係好過咧成日咧打打殺殺啊鬧啊咁樣。 係啊， 唔係成日有一句説話嘛，贏咗場交，輸咗個家，值得咩？ 唔值得。 聽唔聽到啊，馬老師？ 真係㗎。 聽到，記住。 我都係言語上 bully 你啫嘛，你聽我有冇出手打你啊？ Inside my mind, and in my dreams, I've kissed your lips 1,000 times. I sometimes see you pass outside my door. Hello, is it me you're looking for? I can see.Your smile, you're all I've ever wanted, and my arms are open wid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Sunlight in your hair, and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el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I've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onder.And I wonder what you do.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is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网上情，人越大越孤单，人大咗啦，虽然比小时候拥有更多嘅阅历同能力，但系反而有时会更加感叹，真心不易，知己难寻。系咪人嘅年纪越大，就越难识到真心嘅朋友？细个嘅时候一齐翻学做同学就变成最佳嘅玩伴，年轻嘅时候一齐打下波啫，又可以变成志趣相投嘅球友。但喺工作、恋爱、结婚、生小朋友之后，人嘅角色开始出现复杂性。当你加入咗社会之后，看待友谊嘅态度就会转变，你就会觉得真心朋友点解越嚟越少嘅？以下嘅原因可能就系啦，第一。身处的环境变得很局促、很局限， 好多人为咗温饱，花费长时间喺工作上边，经常相处嘅多数喺啲职场里边有利害相关嘅对象，有时好难讲心中嘅事情，某啲嘅问题立场关系亦都讲唔到出口。第二，人年纪越大开始冇乜好奇心，年轻嘅时候对世界充满探索嘅好奇心，接触嘅层面更为广泛，人物就更多，认识嘅人都更多，咁自然就会识到好朋友咯。第三个原因，人成熟咗之后对真心嘅定义已经唔同啦。所谓嘅真心朋友本来就唔多噶啦，年轻嘅时候朋友多，好多时候因为生活单纯，唔需要为生活奔波啫。孤单嘅时候总会有人陪。第四，年纪大咗之后冇办法好似以前咁单纯系识朋友。大家踏入职场之后，追求嘅东西发生变化啦，金钱、名誉、地位，全部都系利益导向。人与人之间开始功于心计，目的就变得唔单纯。受过伤嘅人就会对所谓嘅友情产生猜忌。第五个原因系人成熟咗之后，心灵会偏向沉静。有咗一定时间嘅社会练力之后，有时候宁愿自己同自己倾偈，因为明白有啲事情唔可以靠人，因此就会相对地减少社交，降低建立友谊嘅机会。最后一个原因就系、是、人好多时以为友情系唔需要经营嘅，人喺年纪越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人喺对嘅时间相遇已经好难得啦。每个阶段总有合适嘅朋友会出现，但因为生活环境同观念已经出现分歧，话不投机半句多。其实有时我哋忽略咗友情系需要经营嘅，朋友系需要关心嘅。虽然好多个话题而家已经唔再讲啦，唔适合再讲，不过仍有好多个空间，好多个未来可以开启嘅。成年人嘅友谊会趋向重视品质，唔系重视数量。朋友再多，其实冇嘢倾得埋嘅，咁又点？所以当你遇到难觅嘅知心好友，记得好好把握。从不喜欢孤单一个。虽然有阵时，当你孤单嘅时候，你可以反思人生嘅意思，你可以反思未来嘅目标。不过人都系需要朋友，希望空气之中，你就会将我当系你嘅朋友。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送俾所有听紧孤单嘅人。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便从因你在心碎，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呼。 原来自愿走，我方知道对你在乎。原能留住你心，我却高傲不顾。再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就迟了一回，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根本对你我 需再付，愿说对不起，只可惜你已不顾， 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杯，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背过，可不可再恋过， 当分开辗转反侧，思念更加多，分开方知清楚，我永不懂去再爱另一个，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非常多谢袁富华先生分享佢嘅感受啊！袁富华先生演戏好犀利噶， 系啊，前辈， 佢唔单止有演，佢有教人演添。 系啊，系啊，多谢哥哥。仲有另外今朝早我哋都有两个好戏之人， 冇错冇错，崔斯啊， 系啦，阿崔斯， 仲有黑仔， 系啦，黑仔哥哥啦，同埋嘅就系有袁富华哥哥， 诶，仲有 Patrick 邓建宏咧， 系，全部都好戏之人，真系 好戏之人啊！吓，邓建宏都帮港台电视部拍嘅一啲好特别嘅剧种，第迟啲咧， 冇错，拭目以待，大家 睇到噶啦。其实呢个周日咧，我呢排我哋都播紧咩叫快活啦。咁喺呢个星期六日咧，我突然之间有啲啲嘅感悟咧，或者我叮一声啦。以前星期六日咧，我总系觉得我要搵翻啲嘢做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好似摊喺度唔做嘢咧，系有少少唔知系咩。平时咧，我总会搵啲嘢填塞咗空间。 你系咁样，我都发觉你 系啦，你享受 我一坐咗喺度咧，我就觉得我系咪嘥紧时间咧？但我呢个星期六日我试下咧，中意瞓喺度就瞓喺度，中意睇电视，晏昼从来唔睇电视，我觉得晏昼睇电视咧系好嘥时间。就我呢、這个，我唔知道，我而家我尝试啦。呢、這个星期六日我晏昼睇就照睇啦。突然之间觉得假期咧，如果俾自己咧，忠于自己想做咩就做咩咧。当然呢样嘢唔影响人啦。 系 咁系几舒服 的。但你睇咩电视先？我惊你睇楼下闭路电视嗰个电梯，唔 系咁嘅。我想讲，其实我想忍噶。 睇咗啲乜嘢啊？有冇睇嗰啲激情嘢？ 咩人讲乜嘢？ 系 我谂都谂唔到佢讲呢啲嘢。 我好少赞成佢。 我谂佢真系会，我谂佢真系会咯。啊，陈师奶今日买咗餸，揸咁大袋。咦，呢个女仔几好样， 有九格噶嘛，啱有九格噶嘛。我系要去啊，某啲人屋企嘅，我先睇到嘅。我屋企自己系冇，屋企我屋企都有，但系屋企咧我就唔系好敢睇嘅。 你都睇自己啫。 自己屋企系有啲惊噶，有时望望下夜晚黑，你会惊嘅就系见到嗰啲嘅就，诶，点解有人嚟嘅？ 突然间又 开门去。系冇人喺度， 唔系啊嘛？你咁早讲鬼故， 因为我有人同我讲过话，真系咁样。 哇！ 但系佢系住喺嗰啲就系嗰啲村屋。 但系佢一开，即系佢睇，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即系你睇到个， 因为我惊你话我讲鬼故啊。 睇到个 cam 有人企喺度。 嗯，件事系点样咧？就是、因为咧，佢自己屋企安咗嗰啲咁嘅 CCTV， 佢就等紧人嚟嘅，即系有个朋友系等紧咧，就系去佢屋企嘅。即系譬如我等紧阿 Michael 嚟我屋企玩啦。咁跟住咧，佢就喺嗰个九格嗰个 CCTV 嗰度咧，见到有人真系出现喺佢嘅门口啦，好开心啦，即刻一动棍咁样就开门啦，冇人啦。 但系佢系咪隔咗一阵先开啊？ 佢冇隔咗一阵，佢个门就喺。 咁佢再冇望翻个 cam 啊？ 冇嘢咯。 哦，哇！ 跟住之后我就话：咁你点样睇巡逻影片啊？你咪倒翻带睇翻之前咯，系咪？ 马老师，你后面有个。 再倒翻带睇翻之前嘅时候嘅话， 都冇， 都见到。 哇！好。讲一啲现实嘢先吓，嗱，各位朋友，由于金山发射站，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11点至12点即系马上进行噶啦吓，本台 FM95.6 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啊！金山发射站喺11点至12点期间。会有一啲嘅例行嘅检修啦，咁啊 FM95.6 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翻嚟我哋十一点钟之后咧，就有心理测验。 希望今日我哋会将啲时间会有啲少调动嘅，系啦。咁一阵间我哋会有一个钟头嘅心理测验啦，咁分别咧就会由呢一个好心理婆婆啦，仲有就系好心地哥哥啦，同埋就好心近视叔叔，大家一齐玩心理测验，睇下你有冇变态。 以沃基郊区的沃基沙士正举行圣诞巡游，社交网站片段同相片显示，一架红色私家车冲破障碍物驶入举行巡游的街道，从后撞向人群，多架警车同救护车赶到现场，伤者据报包括儿童、乐队成员和舞蹈员。有目击者说，涉事车辆沿住游行路线、巡游路线高速行驶，听到一声巨响之后，人群中传出喊声同尖叫声。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华南沿岸，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为该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3点，跌46点，成交金额58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8点，升15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恒大汽车3.5跌3仙，腾讯控股499蚊，升3蚊，阿里巴巴138.8跌5毫，美团273蚊，跌7.8。Bilibili 578.5跌51.5，比亚迪股份309.2升9.4，盈富基金25.14跌4仙，京东集团359.8升7.4，长城汽车36.95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2，英镑10.466，瑞士法郎8.38，澳元5.638。加元6.16，新西兰元5.446，欧元8.78，每百日元兑港元6.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956。日经平均指数报29,677点，跌67点。港金现价报17,15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78美元，卖出1,8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光辉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一条条的鱼加多三点水就是渔民的鱼。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鱼与鱼，还有嘉宾主持陈明喜，请来野人和我们介绍音频治疗。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印尼据讲，整座的城市都被墨西河贯穿，超过50%的土地都是湿地。以前是印尼最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中心，更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 据讲是印尼第九大城，由于曾经举办过不少国际体育赛事，所以当地的体育馆设施都会比印尼其他城市先进。 不只是体育设施，据讲亦是全印尼第一个拥有运输系统 LRT 的城市。当年为了能够赶在2018亚运前通车，以极速兴建完成，号称是世界上以最短时间内完成的运输系统。 亚运之后，这个运输系统不止令到巨港的居民生活更加方便，对于游客都有很大帮助，让他们更加容易去到不同的观光景点。 讲起巨港的景点，点少得当地的巨型可兰经博物馆、啊、里面有一本可兰经，是用大约40立方公尺的木材雕刻而成。 这本巨型可兰经用了大约7年时间才雕刻完成。每片木材上面的经文是阿拉伯文，呈现金黄色，边缘的花纹刻了巨港特有的图案。 它不单止是世界上最大型，亦是世界上第一本以木材制作而成的可兰经。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11月25号和26号在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超过50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噶？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Hello，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好快乐嘅，第二日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系唔知咩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嘅困难，就系快乐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你漏气啊你！阿马老师，马老师，你个茶壶漏气， 唔系啊，你系咁， 你个清朝嘅茶壶漏气， 你影响我嘅生理反应噶， 咁会点噶？ 反而我会觉得系 啵 啵啵啵啵， 系啊，真系有生理反应噶， 即刻有啲气咁 样，嗰啲叫废气， 系啊，冇 错， 废 气， 冇错。好啦，心理测验啊，咁啊，我哋开始咗啦，咁啊，亦都系咧，每一个星期一都有嘅， 冇错。平时可能听开我哋嘅节目时间嘅话，就会发觉呢个时间我哋应该就行走江湖嘅， 系冇错。 咁但系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将嗰啲时间咧啲时段啦， 系啦，再执得诶，等你清楚啲。咁所以我哋就会发觉嘅就系第一个钟头就冇变啦。第二个钟头嘅话咧，就系、是、我哋以往嚟讲，我喺一个钟头嘅一个一啲segment 就会将佢调翻喺呢个时候， 正点对正点， 系啦，至到十二点钟开始嘅、 总之大家喜欢嘅环节咧，只会保留，唔会少咗嘅。 冇错，系啦，不过只不过系啲时间调咗嘅啫，请你哋留意、留意吓、因为今日系小雪啊， 系啊， 你知唔知啊？系啊，今日小雪啊，二廿四节气其实都几准噶， 准啊，咁而家十九度啦，相对湿度77%嘅， 系啦，好啦，今日咧同大家要讲下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嘅话咧，就系都有四个选项可以俾大家拣下嘅，咁当然要选啲乜嘢嘅话，我等阵间会俾大家拣啦，咁但系咧会测啲乜嘢嘅话咧，我就唔讲住， 咁你唔好 讲，不过都要同你倾下偈嘅，你哋觉得你自己咧睇人啊，又或者系直觉？准唔准噶？ 我觉得几准噶。 你睇你睇咩最准？ 睇咩准啊？睇女仔啊？ 尺寸 系 嘛？ 系咪即系三六廿四、三六嗰啲准唔准？ 唔系你乜嘢意思先？ 我意思系即系佢哋嗰啲尺寸。 年岁啊， 系啦，或者系年岁，年岁、你亦估得叻唔叻？ 其实年岁而家咧唔容易估。 我都系咁话，尤其是系女人。 系啊， 男 女 都 难 估 啊， 系啊，有啲我你估佢就六十几岁，佢就我八十几岁啦，我都试过啊。 但系亦都有啲咧，就系你以为佢六十几，原来佢四十几。即系你明唔明啊？ 呢个我觉得反而我少，吓，即系其实佢个样系老过佢嘅真实年龄啊嘛。我反而好多嘅就我估佢就六十几岁嘅话，我真系试过一次，我真系吓亲喺街市见到有一个一齐去买嘢嘅，我同佢讲我就话，你咁叻乜乜咩啫嘛，咁仲系咁年轻嘅话嘛，好啦，买多啲嘢咧，又去补下啦。跟住不过就我唔细噶啦，咁样我咩啊望落去嘅话，个样真系似六十零岁嘅，仲系咧冻拗冻拗嘅嗰啲皮肤。跟住佢话佢八十七， 哇， 好衰，八十七啊， 八十七， 即系九字头 大佬，系啊，佢八十七岁， 犀利 过你九字头。 阿马老师，你都动又动又噶嘛？ 系啊， 系 啊，你边度啊？边度？ 我一动要等好耐先 L， 你明唔明啊？ 反应个反应 好慢，即系你可以出去拍弹反翻嚟。 但系系真噶，有时我哋睇下自己咧，皮肤咧，你就知道你自己系啊个年纪已经差唔多噶啦。又或者就你黏起你自己啲皮咧，好落好难先至慢慢再翻翻落去嘅话，你已经知道你应该开始 唔紧要， 唔系松晒。 我同大家讲，其实咧岁月好难对抗嘅，不过你保持一个开心嘅心境咧，人都后生啲。 冇错，咁至于直觉啊、睇人啊咁样，你自己叻唔叻嘅咧？小强先啦， 我一般般啫，系， 我就都系一般般。 成日都以为对方一个好人，但系其实佢系嗰啲 系啊，后来都唔睇啦，费事睇啦，系啊，即系你值得交就交啦，唔交就唔交啦， 系啦， 朋友啊。 咁 Michael 咧 ，Michael 觉得点样啊？ 我都系， 我都知，我知你讲乜，我知你谂乜。 咁佢又系值得交就交，唔交 就 交，值得交朋友咪交朋友咯， 交功课啊。识啊！ 你当交功课咁噶？你 识朋友啊？ 不过佢当交功课啊！你呢呢 唔系啊？我将你嗰个动词，嗰有啲斟酌啫。 系啊， 交就交，唔交唔交，你啊真系， 唔 系 话 你嘅 做法，而系你去 动词 用得唔好。 识朋友 咩叫交就交，唔交就唔交啫。 其实我嗰个交系塑胶嘅交， 我知， 是但 啦， 知。 系啊 ，OK， 好得，好得啊。 我就覺得係啦，我就覺得我自己個直覺我係叻嘅，係啦，我直覺係叻嘅。 咁你睇我哋兩個點啊？ 我睇你哋兩個 唔順眼， 應該係話對於一啲陌生嘅人，第一下嘅直覺係啊，係會比較準啲嘅。尤其是就無端端咁樣咧，係啦，你會 feel 到㗎。 因為我哋識得太耐啦， 係啊， 識得太耐啦，識得太耐嘅話，其實我就唔可 以話 唔準。 我唔知你啦，我同阿 Sarah 識嘅日子耐過佢啲男朋友。 梗系 耐好多啊！ 即系之前嗰啲都你破坏， 分分钟佢啲男人加埋都未够我耐。 梗系啦，梗系啦， 系 啊，系啊，真系噶。 系啊， 所以其实我谂，如果你话你问我嘅就直觉，对于你哋两个嘅话咧，我已经唔记得咗啦。但系如果你话就系对于一啲譬如可能你 新嘅朋友， 无端端譬如可能有一个 party 啊，大家有人讲嘅就话埋嚟嘅啫，你会 feel 到噶。嗰啲眉头眼压啊， 嗰啲五官啊， 例如嘅就系佢埋嚟嘅时候咧，嗰啲嘅眼，佢会唔会望你讲嘢啦？呢啲咁样嘅小动作啦，观人以微啦，同埋佢就佢讲嘢快唔快啦，佢讲啲乜嘢啦，佢同你倾啲乜嘢话题啦，你略知一二嘅，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即系呢啲咁嘅嘢嘅话，好可能因为都要加上自己，即可能出嚟已经做人有啲练力，所以你就发觉应该都走唔系好过。 人哋话咧，眼神咧飘忽嗰啲人咧就唔 系 好信得 过，一定信唔过，一定信唔过，尤其是系唔敢望你嗰啲，又或者系咁样望你嗰啲。呢啲系咩啊？ 向下 望，即系好似你咁样咧，即系向住咁样向翻向。上望嗰啲 反眼望， 咁样望嗰啲，咁就系鬼鼠咯。 鬼鼠眼， 我咪扮得好似啊，系因为我成日见到你系咁样望我。 鬼鼠眼， 咁樣嗰啲咧提防小手。OK， 好啦，嗱咁既然咧我哋三個裡面嘅話咧，大家都會覺得就係自己啲直覺都係爭啲嘅，咁嘅話咧，咁究竟係咪真嘅咧？而家我哋嚟啦噃，睇下你嘅靈感會係點樣嘅話，你個人睇人又會唔會好準好準咧？咁樣問題就嚟啦。嗱，你企喺门前啊吓， 门前， 门前，你自己企喺门前，咁、其实有道门喺你前面啦，你打开道门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当你一打开道门嘅时候，直觉你觉得企喺嗰部门后边嘅系一个咩人咧？有四个俾你拣，即系点知你啊？你而家系咪仲喺度思考紧嘅？而家个 situation， 我有个人样， 佢今日反紧眼， 唔、需要有边个人系啦。我有四个俾你拣，第一个系你见到嘅最憎嘅敌人， 嗯 ，B 就系死去嘅亲人， 哎呀。 C 陌生嘅孩子，一个唔识嘅细路仔，而 D 你嘅情人，即系你见到阿芳， 佢好多情人噶， 我得我头先 只有 芳咋， 佢 边度有啊？ 阿芳系情人榜嘅，唔知第几位咋？ 我拣阿芳，我就拣阿芳， 你就话就拣阿芳，系你嘅情人。 对唔住，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好啊，嗱，企喺你面前啊吓，你个门咧，你企喺个门前面啦，你一开到门嘅话，对面咧就有一个人啦。究竟有边四个人？你系即系四个人嘅话，你要拣一个。A 一个你嘅敌人 ，B 就系死去嘅亲人 ，C 一个陌生嘅细路仔，而 D 就系你嘅情人。 我拣情人， 我拣细路仔啦，我拣细路仔。细 路仔系咪？我拣 B。 因为如果你 B 嗰个咧，死去亲人，你好多人惊我感觉。 又唔会得人惊，我唔会觉得。 我 拣 呢 个，我一定唔拣。 你 拣 呢 个？ 系啊，我拣呢个。 我唔会拣敌人。 陌生嘅孩子系边个拣？ 我拣我拣。 Michael 拣。 我拣阿芳。 你拣阿芳系咪？ 情人。 OK。咁啊，小强系拣情人嘅。好啦，嚟啦嘛。喺呢个深层嘅心理学当中嘅话咧，其实所有嘅嘢咧都系有寓意嘅。门咧就系指你嘅潜能同埋你嘅潜意识嘅力量。嗱，我打开嘅话咧，其实从另外一边打开咧，说明表明你喺见唔到嘅世界里面啦。因为你系企喺个门后边噶嘛，系咪？ 睇唔到。 你打开到门嘅时候嘅话咧，究竟你有几多能力可以去受到周围嘅干涉咧？就系呢一个嘅啊问题嘅一个症结所在，亦都揭示咗你呢嘅想象力系啲咩嘢啦。因此嘅话，门后人可以决定咧，就系你嘅直觉灵感嘅强弱啊，就系头先我问你嗰样 知道 啦，你嘅直觉啊， 有 几灵，你嘅灵感啊，究竟系劲劲唔劲嘅咧？咁好啦 ，A 咧就系冇人拣嘅，就系拣呢一个嘅敌 人 啦。如果 或者听紧嘅有人拣咧， 冇错啦。嗱，如果系听咗如果系拣咗嘅就系呢个听众嘅朋友嘅话咧，你系有某一种咧就系微弱嘅直觉嘅，你嘅直觉系唔强嘅，冇错啦。选择咗你讨厌嘅敌人咧，系有微弱嘅直觉，你嘅想象力啦，同埋想象力啦系丰富嘅，好可能丰富，但系往往系唔会发生嘅。你净系谂嘅咋？ 斋谂 系啦，斋谂嘅咋？咁而咧某种嘅意义上面嘅话咧，可以讲系冇乜问题嘅。即使咧你强烈咁样去考虑或者系思考呢一件事情嘅话，都唔会真系有任何嘅影响，即系就算你自己咁斋谂嘢嘅话咧，其实有好多时候亦都冇咩大嘅影响，又或者系会发生嘅，因为你富有嘅就系艺术感同埋灵感，所以咧用喺别嘅生产上面嘅咧，或者会比较好啲。既然你已经系咁样嘅话咧，你 不 如将你自己冇错啦。系啦，系、有 talent 嘅，但系呢一个嘅即系可能睇人啊，或者系呢咁嘅直觉嘅话咧，就 弱啲啦， 就比较微弱啦。 创作性强， 冇错。咁而 B 嘅就系我啦吓，你嘅直觉咧系超能力级嘅级别。 哇！ 你嘅直觉咧就系超能力级嘅级别，你嘅信念、直觉呢一种嘅能力嘅话咧系相当之强，而且其他嘅人嘅话会感觉到你嘅气场好强大，干扰对方嘅能力亦都好强。有时候咧，如果真系对对方念念不忘嘅话咧，甚至有可能咧会喺无形当中能够影响到对方添， 哇，好犀利！ 而且拥有呢一种 浸气场啊， 咪咯， 你 feel 唔 feel 到噶 ？feel 到啊， 系啊，尤其是对你啊， 坐住少少， 系啊，直嚟一扎剑都 肥到我， 系咪？咁啊，但系咧就系拥有咁强嘅直觉嘅话，你可能亦都不大擅长控制自己嘅思想啊。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啲直觉有时都准到我自己都几惊，但系我唔相信我自己。但是我不信我自己嘛，因为曾经有一个这些师傅有讲过的，他说你的直觉是很强的，但是你往往都不会因为用到你的直觉，因为到最后什么时候你会不信。所以很可能就是两样东西里面，可能你买 ,OK, 我买我的直觉是一和四这样才算，我觉得四应该会跑出的，但到最后的时候我就会不信我自己，我就会买一买了一。 即 到 最 后都会输 ，OK， 系啊，咁样啦，所以冇用嘅。好啦，咁而 C 咯，如果你话系拣陌生嘅孩子嘅就系 Michael 啦，选择咗一个陌生嘅孩子嘅话，你嘅直觉都系超人嘅水平啊， 哇，劲啊，恭喜你啊！ 或许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常常会让有直觉反应的对方受到精神或者物理上面有很大的影响的。你的身上面的气场其实都很大的，不过你自己没有留意到的。可以说是你的想象力和影响力的话都很优秀。 只 是因为这样的话，你认真地去想的话是会变成可怕的事情 的。哎呀 刚才我就不会成真嘛，你是会的。 哎、 所以若果考的话，希望你以积极的方式使到你自己的直觉反应直觉反应更加好，因为你要小心一点，因为你是很厉害的。 我唯一就是有个感觉呢，我会听人讲嘢咧，我会觉得呢个人讲嘢会吸引啊，嗰人会吸引啊。 呢、这个咪系你个 呢个适合做电台啊，我会识听啲啊。 系啊，呢、这个嘢都加埋，呢、这个系你个 profession 咯，系啊，你个专业嚟噶嘛，系咪？但系你点解听佢把声？但系你点解揾佢同我一齐做节目嘅？ 因为佢讲好多戆啲人唔敢讲嘅嘢俾我听，系啊。 咁就一阵间先至讲，我哋行走江湖， 行走江湖，大包包。 好啦，跟住咧就拣情人啦，呢、这个就系啊小强啦。你嘅直觉反应。 好弱， 我哋做乜整啲咁肉酸嘅声啊？ 比弱更加乞人憎，系常人反应嚟嘅啫。正常人就会系咁样啊。 正常人有咩问题先？ 冇 问 题。咁你头先就系冇。 我啲咩声？ 我清痰啫，系啊。 清痰浅唱。 嗱，你嘅直觉咧，同常人嘅反应咧，可能随处可见，即系基本上嘅就系一啲 好 common 系啦，好 common 嘅一啲嘅反应嚟嘅啫，同、 啊、 普通人系冇区别。你觉得如果稍微有啲固执会唔会好啲呢？你会唔会 固执啊？ 系啊，即系譬如可能有时你有一啲嘅直觉，你可以嘅就系可能固执啲嘅，会唔会好啲呢？ 坚持住， 坚持住你自己所睇嘅、或者你觉得嘅嘢。 好，我试下先。 放心，因为执着咧，亦都可以咧，就系锻炼你自己，可以以后嘅直觉会比较好少少嘅。即系佢建议你，下次你有直觉嘅时候，你不妨可以坚 持 下。 好， 就唔好容易受人影响。 佢话你系非常善良嘅性格， 嗯， 有很好嘅个性。但是呢， 哇，你真的那些那些小动作真的很吓人憎，我忍受不 了。他纯粹一种表达啫，听那些人不知道的。 是不是看不到的，是不 是 当 我 听到你了。 我听到他读善良的时候，我心都即讲了一句说话。 是啊，当然要啦，是不是我想想听紧的朋友。 我心里面讲真的准。 是不是 真的准。 是啦，他说但是呢、okay. 直觉的灵感的条件就是想象力和无形之中的干涉力。能够控制想法的人的话并不多。 嗯、 可以的话呢能够有美好幸福的想法就够了、 嗯。 你不要想那么多东西，奢望咁多嘢啦，因为你嘅灵感只不过系一般人嘅感觉， 收到，知道 ，OK， 系一个常人就享受做一个常人， 冇错、 啊，普通人几好啊， 冇错啦， 一样系咁。 好，星期一嘅早上11:24，听紧风 show 发嘅人啊，我哋有呢一首歌曲《乔家儿女》嘅《这种亲》，翻嚟继续我哋心理测验。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有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心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声音，一拥驱走了灰暗，有每一 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革新，谁终面直女让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Hello， 我是 Albert。 Hi， 我是李麗欣。 Hi， 我是鄭子 晴。你好，我是梁繼昌。 我是羅敏莊。 我是李志剛。 我是 Kitty 崔潔彤。 我是青衣。 我是黃天怡。 我是科世奇。 我是賓臣。 我是以台來人。 留意今日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各大节目时段内接听听众电话，大家可以打来1872388，台长热线全面开放。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11:29，今日呢个台长热线咧就喺我哋呢个时段咧完结咗啦。不过下昼仲有两个时段，包括2点至3点，美联康康啦，同埋4:03至5:09嘅，即系三五成群同埋骚动音乐里边咧，大家仍然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嘅同事倾偈啦， 咁啊 将所有嘅问题收集咗意见啊、建议啊咁样，留意住下昼嘅时段啦。 冇错，将我哋嘅月台做得更好啊！好啦，咁当然啦，今日咧我哋就会系有我哋嘅心理测验啦。 系，冇错， 我就已经同大家测验啦嘛。 好嗱，一阵间咧11:30咧就我啦吓，咁啊就关乎大家咧每一次做一个动作嘅时候咧，到底你个动作系点样做嘅咧？嗰、 那 个动作咧就 我做唔做到啊？嗰、那个动作， 嗰、那个动作你而家都仲做到，迟啲唔知 道。好惊啊！好惊啊！ 有冇难度噶？ 有冇男人同埋女人之分噶？嗰、那个动作 系啊，一个人做定几个人做噶？ 系举起一样嘢咯， 我未必举到噶， 死梗啊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展开第二日访港行程，朝早到访检疫酒店之后，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了解运作。专家团抵达检测中心外，先以手机扫安心出行二维码。承办商华大基因旗下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在场迎接专家团，逗留不够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上午参与专家团行程的成员包括港澳办交流司副司长刘文达、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何清华、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锋，以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亦有陪同专家团考察。警方上星期五晚同食环署采取联合突击行动，在美孚九华径打击两所涉及无牌经营的烧烤场，拘捕17名烧烤场负责人，同时票控82名食客违反限聚令，亦都向场内涉嫌触犯限聚令的700多名食客发警告。葵青区议会石梨北议员林兆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九华径无牌烧烤场造成的噪音、违泊等问题困扰居民多年，但由于该处属祖堂地，当局 多年嚟无法揾到有关嘅持份者或私利，只能够透过检控甚至监禁都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今次当局高调执法，相信短时间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佢担心今次警方已包括违反限聚令作出票控，如果出年已经解除限聚令，当局执法或有难度。希望政府可以考虑可否根据法例、根据法律封闭或收回有关用地。小一自行分配学位结果公布，在九龙塘的喇沙小学有家长朝早到场了解派位结果。本身是救生的家长岑先生表示，个仔以25分获派该校的小一。他说平时有为个仔报读英文、普通话，亦有参加足球和游泳以及面试班，并且是报读6至7间直资及私立学校。被問到現時小學有國家安全教育課程，岑先生認為這是香港人教育的一部分，個仔需要知道，而他作為家長亦都接受。另一名家長葉太說，個仔同樣以25分獲得取錄，他亦認為小學有國安教育是很正確的事，因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學生需要認識。今年有大約48000名兒童申請官立及資助小學的自行分配學位，有近22900名儿童获派学位。美国威斯康星州有汽车撞向圣诞巡游人群，当地警方表示事件中有人死亡，但并没有透露人数。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当局话仍然调查事件，已经找到一架可疑车辆，并扣留一名可疑人士。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位于密尔沃基郊区的沃基沙市正举行圣诞巡游。社交网站片段同相片显示，一架红色私家车冲破障碍物，驶入举行巡游的街道，从后撞向人群。多架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伤者据报包括儿童、乐队成员和舞蹈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清凉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6点，跌113点，成交金额67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升17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5.4跌6毫，恒大汽车3.45跌8仙，阿里巴巴138.5跌8毫，美团270.8系跌10蚊，哔哩哔哩577.5跌52.5，比亚迪股份312.2升12.4，盈富基金25.08跌1毫，京东集团358.4升6蚊，恒生中国企业90.6跌3.6，长城汽车36.9升2.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2，日元114.17，瑞士法郎0.93，加元1.265，人民币6.38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27，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94点，跌53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28美元，卖出184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个渡轮消息啦。咁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富裕小轮咧由而家开始来往屯门至大澳嘅渡轮航线总站咧系会改咗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搭船嘅朋友咧，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嗰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圣座字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翻嚟我哋心理测验时间嘅第二关。其实咧，头先我所讲咧，只系卖个关子啫。可能咧呢一个动作咧，我哋做细路仔嘅时候咧，就会多啲咯。 我谂啊， 细路仔嘅时候会多啲啊。 冇错， 咩动作嚟噶？手部动作定脚嘅动作定系乜嘢？ 举起啲嘢嘛， 举啲嘢， 举乜嘢咪就系举手咯。譬如话，好，同学仔，边个今日冇带功课举手？ 咁样啦，多数系咁样。 啊 ，very good！ 我而家马上就见到你两个有唔同嘅 方平 嗱，马小强咧只手咧就系五只手指伸出嚟， 系 啦，就分开嘅手指。阿 Y 咧就一个拳头嚟嘅。好啦，咁于是咧马上得啦，可以摆只手，因为其实就系要睇下你其实用咩手指嘅动作去做呢一个举手。嗱，大家冇留意过，你举手咪举手咯。但好奇怪，原来每一个人咧个手指咧系呈唔同嘅形状嘅，分别有四个形状。第一就系阿马小强嗰个啦，就系得五。五隻手指撒开的、就咁样举开， 直不甩嘅举到， 但我唔会咁样， 我都唔会，我从来都唔会咁样举手，唔会咁样 举手，唔会咁， 唔会咁样举，我一定系拳头。 第二个咧，第二个嗱，如果大家听紧，你都可以自己试下。不过如果你好刻意去睇下自己举嘅时候就唔得嘅，一定要系冇一个 无意识， 系无意识地一举。所以头先我叫你试下举，我即刻望到啦吓、第二个咧就 举得好唔好啊？ 麻麻地， 可以再直啲， 可以再直啲，系啦， 某部分。 手指部分， 手指部分 真正 啲。 好，第二个 成分钟、啊。 第二个答案就系合埋啲手指咁样举，即系好似 吓咁样举啊。 平 啊，都有嘅，有同学咁嘅，有。 即系啲手都系手掌打开 的，但系手指系拍埋嘅、 都系手掌打开， 系啦。 但系就合埋手指嘅。 嗯， 第一个咧就手掌打开，分开晒。 你系第一个， 系我系第一个。 第二个就合埋手指嘅， 系 我都自己问我自己，我试过嘅，我同阿 Y 都系第三，一个拳头嚟嘅， 揸住个拳头举， 我都系咁样，拳头咁样举，合十晒。 我仲以为一定系咁举嘅添。 冇嘅呢个边有限定？举手叫你举手， 因为你问我呢个问题嘅时候，我会觉得就个个都系咁样咯。 唔系噶， 原来系有一啲异常嘅人系咁样举。 你点解用异常嘅？ 唔 系我哋会解下。 我系异常啊。你系正常好冇 ？Amazing， 我系异常。我系一二嘅二。 我讲得未啊？ Sure， 你系咪插班生嚟？ 系啊，佢系啊，佢隔篱三 A 班噶， 唔系啊，佢系低 B 班嘅， 佢系低 B 班。快啲啦， 第四个 班啦， 第四个咧就系举起手，嗱，嗰个手势好得意嘅，就系咧远远地、垂垂地咁样，即系系一个 举唔举之间咁啊，即系 嗱，只手举啦，但系只手咧 好肉酸呢个， 即系半耷咁样嘅。 即係少少半耷，即係佢又唔係揸拳頭， 唔係想舉， 又唔係揸拳頭，又唔係伸直手指，佢係嗰啲咁，即 係 冇乜力，冇係軟奶茶冇乜力， 真係好肉酸喎呢個。 你有冇見過人咁樣舉？ 冇， 我有見過。 你真係有？ 係啊，唔想舉嘅其實係，其實係唔識嘅，但係冇辦法，一定要舉咁就舉。 手指微放鬆嘅，即係微微地放鬆咁樣，掉咗掉低地咁樣。你最熟噶啦，掉低地啊嘛。 知道。 好，第一個手指分開即係馬小強啦， 勁啊，最勁呢個。 你是一个喜欢笑又容易开心的人， 好啊， 重感情，人家对你的好你都会记得， 哎， 和加倍还给人家的仇都是，我想这个我加的 啊，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好相信这句说话， 虽然 我真的 外表不吸引，啊，不是，虽然外表看不出，但你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经常为了迎合人家而改变自己，你好健忘啊！如果冇触碰你嘅底线咧，其实你好快会原谅、会忘记嘅，即系唔记仇嘅。 哦， 啊，好准喎！ 我觉得健忘系准咋，但系唔系喺啲 仇 恨方面咯，系啊，系做嘢。 好，恋爱恋爱方面， 健忘嘅意思就系壮健同埋忙碌， 唔系死亡个忙， 唔系 记得。好啦， 又唔读好啲书， 恋爱。我呢个同学真好长气， 系好烦啊！佢低班人就翻去下边啦。 校长拉佢走啦！ 头先校长先喺度巡过，好惊。 校长同我打佢 pat pat 啊！都阻住老师教书。 系咯。 好，或恋爱份，我其实都未讲完你嗰四个，我你嗰个都未讲完。合则去，不合则散嘅观念啊，令你无论系异性啦，或者同性之间咧，都吃得很开啊！你仲系一个好专一嘅人，一旦喜欢一个人咧，就会留低噶啦。咁咯，系啦， 好 唔 准 咯。好，手指合拼啊，即系话咧，伸起只手，伸起手，但系手指合拼嘅。你一个做事细心、认真、慎重嘅人。你好惊麻烦到人啊，所以乜嘢事都自己嚟。因为唔喜欢俾人睇到你脆弱嘅一面，所以经常压抑自己嘅感情，经常表现出不在乎、冇所谓，但系其实个心好唔开心嘅。吓， 呢啲人 我识呢啲人。 恋爱方面，你唔太容易展露自己的感情的，系啦，你好惊会表错情啊，即系你以为人哋中意，哎，原来唔系啊，咁样，所以因为太谨慎，好多机会就流走咗啦。好，第三咧就 系 握拳啦，拳头嘅，你嘅个性外冷内热，对唔熟嘅人会有啲距离感，经常表现强势，其实嘅内心好脆弱，你好憎被束缚，而且讨厌就是讨厌，高兴就是高兴，闹佢就闹佢 ，bully 佢就 bully 佢，情绪会明确咁表现出嚟，一啲都唔会俾面佢嘅，系啦，啱唔啱啊？ 系啊， 啱， 好 准， 我觉得好准， 系，我同意你哋呢个。 你一点也不烦恼，是不是有人陪伴？即是你不 care 的。 啊， 你相信一个人都会享受不一样的生活。 好准啊。 对于恋爱你不会强求， 啊， 不过也都不会拒绝。咁，咯。 是啦。 好啦，最后微弯的手啦，你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经常感到。 我都觉得是 薄够嘴未啊你。 瞪大对眼啊！佢第一次瞪大对眼望空我， 好烦啊！成插把嘴埋嚟， 插嘴咪 就系咯。你咁中意，你咁中意插嘢耕田啦，啊，插秧啊，问大把秧俾你插啊！ 抵闹！我头先大佬个样，你讲咗未啊？ 系啊，佢瞪大好大啊， 都唔系第一次啦，系咪先？ 系啊， 佢平时只眼咧就 第四个都未讲完， 佢讲埋啲嘢无聊噶喎。 平时只眼就十二个科 字，唔知系插唔插。 你登大十六，你仲讲 手微弯嘅，你一个意志力薄弱嘅人，经常感到疲倦。不过你都会为人哋设想，性情温柔啊，人哋麻烦你做嘅事，你好少会拒绝，即系嗰啲叫 yes man 啊，人哋叫你做乜都做嘅。 呢啲冇啊，冇性格， 性格我都 恋爱啦，太过于依附人哋嘅想法，有时会令对方觉得你太黏啊，即系诶咁黐身嘅咁样。适当啲俾啲空间啦，同埋表达一下自己真正嘅想法，咁先系好嘅。 完全唔掂啊， 唔得啊！ 翻嚟再到。 马老饼， 好心 马老饼啊，都好啊呢个名， 呢个正喎， 中意呢个名喎， 喝手 OK。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跃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 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爱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透支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也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这完全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是最宿命又最感人，尤其是你共我的确如此亲，但我只配注定今生爱别人。 用祖儿嘅呢首《不配》啊，好啦，时间仲有十分钟到十二点。 心理测验， 马路饼 ，cross OT， 严肃少少。 黐 线，使乜严肃啫？ 睬你都嘥气， 使乜嘥气？边个严肃？ 知唔知咩叫睬你嘥气啊？ 知道，知道，知道。 仲有啊， 你姓严噶阿叔。 头先你插得咁开心，你读啊。 系啊，我哋即管讲嘢啫，我哋 点解你两个咁记仇嘅？喺我心目中，你两个真系唔系。 我哋系跟你嗰班噶嘛。 我真系冇你咁健忘啊！ 快啲啊！ 快啲啊！讲。 你诶，好简单题目，你中意点样过周末？ 边个周末？ 四个周末啊， 周末咯， 星期六定星期日啊？ 星期六加埋两 日喺度夜晚啊， 冇所谓啦。诶， 一个人定好多人啊？天气冻定天气热啊？ 哇，你兜大道啊？ 系啊，咪学你啫嘛，系咪好难受啊？ 室内定室外啊？啊？ 冬天定夏天啊？ 冬天定夏天啊？ 系啊？ 有钱定冇钱啊？周远噶嘛？有钱就觉得疏爽啲，冇钱就觉得孤寒。 本人 啊， 你好准噶嘛？ 好，你哋切 喂，我啲问题，我啲问题你唔答噶？ 系啊，求其噶。 系啊， 答啊？点样？第一个开始。 快啲，快啲！ 秋天。 己所不欲啊！话你 己所不欲咪己所不欲咯，又得就对啊，攞又攞个食指嚟揈啊揈啊！好，记住听住吓、啊，你中意点样过周末啊？同、啊、朋友倾偈或者出去玩， 唔会 必。同 朋友傾偈或者出去玩兩樣嘢嚟喎，其實你 唔佢喺度寫字啊嘛，咁點啊？又要我做嗰動作？ 唔係真係嘅，同朋友傾偈還同個朋友傾偈， 或者 出去玩。 我諗你都係借啲， 總之就同朋友一齊啦， 一齊啦， 同朋友一齊活動啦。 B 同父母一起 ，C 自己喺屋企， 自己喺屋企。 D 自己一個人出去行。四樣嘢啫， 自己一個喺屋企度。 其實三同四都相似。 出去行 去啊，即係都一個人。 即係你留喺屋企一定係會 差啲人問我室內定室外。 好差緊啦！ 我哋唔玩好冇。 第其實你第一個選擇已經奇怪啦。 你啲選項係咪？ 唔玩船唔緊要， 算 好，兩個唔玩啦。 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心機嘅朋友，你揀好未啊？ 哎呀，好好開心啊，馬老闆。 揀啊！ 我揀咗啦。 我依家同收音机旁边嘅人玩， 好啊、 我唔同你哋两个玩。 你而家解说啦，唔该。 系啦， 我哋拣咩啫？ 我拣自己一个人玩。 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 你拣出嚟， 我一个人出嚟， 你 拣出嚟， 你一个人 出嚟。 O K， 系啦。 其实 咧， 我 你只拣咩啊？ 我都系自己屋企。 你系自己屋企啊？ 自己屋企。 好彩我唔同一样嘅。 系咯。 系嗱，呢个咧其实测你嘅自卑嘅程度。 哦， 你又知咩？ 死啦！我系你一七，唔系我系心谂话， 唔系你我咩啫？ 我想同佢拣同一个，我可唔可以改？ 你我咩字啊？ 可以， 可唔可以改啊？ 不如你求其拣我啦。我哋都唔想玩嘅。 我拣 E 啊 。我拣 F F F F， 唔该。 我哋作多两个出嚟。 好 ，E 系代表你变态啊！你拣医嘅人咧，就基本上系冇得医嘅，你个心理啊！ 哎呀，好惊啊，好震 啊！边个拣 F 啊？ 我 拣 F 嗰啲人咧，个心理基本上就系 fail 嘅，完全唔合格嘅。 好啊，好啊，好啊，冇所谓啊 ，OK， 系啊， 满足到两位啦嘛， 好开心啊， 开心啊， 系啊，好爽！ 我一阵间要听陈柏宇对得起自己啊！ 各位心机旁边嘅朋友，你好啊，系啊，你拣咗乜嘢啊？ 好，依家拣 A 嘅咧，同朋友一齐出去，咁你都要 唔系啊 ？A 同朋友出去或者出去玩，你嘅自卑程度得10%， 我好少啫， 系啊，你一个即系。即系唔绝对不容易自卑嘅人，你嘅性格就好外向嘅，你相信自己可以掌握你嘅人生嘅，系啦，亦都唔建议你听人哋对自己嘅评论，因为咧会影响到对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好有自信心。 OK， 好 ，boy 拣同爸爸妈妈一齐咧， 你 嘅 食咩啊？一阵间 你嘅自卑程度 食咩啊？食出去饭好啊， 系 啊，我哋一阵间 系， 其实都 喺度谂紧，我想食车仔。 心机旁边嘅朋友，对唔住啊！我有兩位好質素好差嘅拍檔喺度，一個係梁繼都，一個係李麗都。你哋可以聽日呢一個台長時間， 唔使 一陣間 四點四，唔係李志剛嗰時間。 美賢康康李志剛， 你記得 話打嚟， 好差質素，叫馬路 K， 係啦，冇錯， 記得呢個名，抄低佢，馬路 K， 嗯。 佢唱短 啲啦，馬老 K。 同爸爸媽一齊嘅咧，你自卑程度係60%，係因為可能咧，你即係照顧啊， 嗯， 我冇刪你個麥啊。不過成十米覺得你好廢啊， 係、 啊、 因為咧，你自細咧就俾爸爸媽媽保護得好好，因此。習慣咗啲平靜安逸嘅生活啊，係啦、 啊， 你認為自己能力有限感到。嗯自卑，不過亦都係唔敢踏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嘅。係、 哦、 C， 你自己屋企嘅，你嘅自卑程度90%嘅。 你搞錯啊！ 好容易自卑嘅，你好驚人哋批評你或者叫負面批評，更害怕俾人哋厭惡嘅。即使身邊冇人討厭你，你總係覺得咧，有消極嘅諗法。 我同你都係喎。 係啊，唔緊要啦。 嗯。 啊，到嗰位捽緊鼻嗰位先生。 係啦。根本已經完全冇聽，就 佢 自己嘅嘢。 你即係啲簡單嘅人係獨自自己出去， 係啊，獨自去玩， 自己靠路 打 邊爐， 係啊， 係啦，你嘅自卑程度30%，係你喺屋企啊，或者你平時一個人嘅時候咧，你突然間會有時感到瞬間嘅自卑，甚至懷疑自己係知唔即係到底自己識唔識解決問題咧？咁係啦，你 完啦， 仲唔係仲有一個咩？ 讲完 啦，完啦，完啦，系啊，四个。 你真系拣 E 咩？定系你想拣 F 啊？ 唔系，我觉得佢都系 OK 啊，系啊，唔系太夸张啫嘛。我哋系九十， 系啊， 好容易感到自卑， 系啊， 你系咪噶？ 我唔系， 其实我都唔系噶， 算啦， 尤其是对住你，我有自卑。 对低自己啊，陈百月 哥， 到十二点。 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感受？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盼有受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这个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自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梦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垂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没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 今日嘅最低自己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气温咧回升咗少少噶啦，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6%。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会行走江湖啊！咁啊，睇下我哋三个咧，其实喺几多年前认识，当时嘅感觉又系点咧？咁留意住咯噃。 量减少，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62点，跌87点，成交金额71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升17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5.8跌2毫，阿里巴巴138.9跌4毫，美团271.2跌9.6，恒大汽车34.8跌5仙。哔哩哔哩571.5跌58.5，比亚迪股份312.6升12.8，恒生中国企业90.74系跌2.2，盈富基金25.12跌6仙，京东集团359.2升6.8，

咁啊，讲下我哋三个啦。其实三个咧就我哋咧就喺呢个风骚快活人咧，就呢几个月啫，六月开始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实质上咧，我哋三个咧就已经系识于呢个好耐好耐以前嘅。咁所以今日都谂住讲翻咧一啲历史啊，历史堂今日系 系啦，历史堂 好 嗱， 因为 马老师讲先啦， 马老师啊， 我哋叔父嚟噶嘛， 哇，咁讲啦。其实我识咗两位咧，起码超过30年啦。不过我哋第一次即系三个做节目咧，都讲紧系十年前。 识嘅唔系话净系我识佢，因为好多时候你喺个公仔箱度见到嗰个人，你可以叫识佢噶嘛。 系， 但系你讲紧嗰个识嘅就 系 合作， 系 朋友啦。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Sarah 比较少合作啲，就系30年前做过呢个劲歌金曲啦。 我真系唔知道你喺劲歌， 系啊， 其实冇人知道， 我真系唔知道 他勁歌，导演都唔知 道，我唔 系出粮嗰个人知嘅，因为佢有出粮，系啊，但 系 有冇翻咧？其实嗰个人你唔知 道。你嗰阵时候其实你喺劲歌都系做咩嘢？ 做编剧咯， 哦， 你做直播噶嘛？嗰阵时 系 直播噶嘛？ 我嗰阵时候 一完就跑走噶啦， 冇错冇错，我系雷宇阳啦，仲有系林唔系，我系雷宇阳，再加周慧敏。同埋卢敏仪同埋我嘅劲歌系呢四个 系嗱嗰阵时咧系直播嘅，我记得一个礼拜 直播嘅， 我想问你哋系第几代啊？ 唔知啦， 唔知啊，好耐啦， 劲歌真系又系真系代代有人出 系啊。咁跟住咧，同阿 Sarah 接触就系嗰阵时啦，就因为佢哋 你系咪啱啱入无线啊？ 我冇见过佢， 唔系我讲佢 一两年啦，入一两年，我87年入去系啦，咁嗰阵时可能88、89，我走咗之后就好翻好多啦，因为睇主持人嘅事嘅，见到啲垃圾主持人咪啲垃圾嘢去咯， 都系嘅，大家谂话啦，系咪先？我哋又见到啲稿咁垃圾嘅话，咁我哋都冇乜心机做。互相影响嘅，我觉得呢啲嘢 冤冤相报何时了咧？ 好， 即 系呢个系晏婴嘅故仔嘛？ 系啊， 而家得个九窿嘅，哦，咁九国梗系九窿啦，咁样你记唔记得晏婴嘅故仔啊？ 唔记得 系嘛？好，算啦算啦， 咁啊识咗阿梁启章就系3年。 咁你 系 你识佢先定识我先噶？ 我谂识阿 Sarah 先。 识我先， 识佢先。 其实你话识我，我都唔系好记得我几时识你。 所以我就个 definition of 识嘅话，其实都唔叫识，因为嗰阵时候佢系做幕后，我系做幕前， 系 啦。 真 系 接触嘅，系真系接触嘅。 但系我真系冇任何印象识你。 好短时间嘅，同埋阿大佬都系啦。嗰阵时系因为去帮佢做 写金曲计划， 金曲 嘅编剧啊嘛。 点解会揾到佢嘅？嗰阵时候点解揾佢？ 其实都系咗。即系左推荐右推荐嘅啫，因为有啲人咧，佢即系喺嗰个四台山定五台山咧，嗰阵时五台山咧，即系成日打滚咧，咁诶，我会问噶嘛，喂啊，边个人？你揾边个写啊？诶，叫马王，马王人定马嚟噶？马嚟噶，人嚟噶咁样，咁诶，答啊左答， 你真系问人嘅咩？ 左答右答， 定人哋介绍我俾你噶？ 有咩分别咧？ 唔系我想知嘅，有噶， 有 冇 诚意咯？ 系 啊，系啊，佢答嘅咧就 真系唔记得啦， 可能系写 系唔记得， 写啲冇乜无关重要。咁嗰啲咯，就是但邊個都得咯。 同阿我哋三個一齊做節目咧，真係去到十年前先有嘅啫。但我同阿大佬做節目都好耐啦。 你哋應該係先嘅， 先 係咪？你哋兩個框先嘅。 試過做過即係之前有啲都係幾個人嘅節目，但係同佢加雷宇陽咧，就真係正式做個節目，就係 星期六晚 12点做凌晨2点，好好玩。 雷宇陽做個節目， 好好玩。 我雷宇陽佢咁咯， 係啊， 做乜嘢？ 好熟㗎嗰陣時，所以我哋 男人嘅 King Man 嘅節目 ，Man's Club 啊，係 好好好。 但叫咩名我唔記得， 我都唔記得，係 啊。 咁你話好？ 唔系，但系记得 嗰段时间开心， 应该话你哋最自己本人 嘅 感受好好， 系啦，好啊，因为两个钟头，嚓一声好快过啦。咁然后再同阿李丽蕊更深刻嘅接触咧，就系2008年嗰时亚洲电视有一个雪灾嘅节目， 冇错。 我就同佢，我对佢印象非常深刻，同埋非常好嘅 雪灾啊， 雪灾 即系佢赈灾。 是啊，做即系拍啲节目翻嚟， 冇错，去探访啊，山区。 我对佢咁深刻印象咧， 我真唔知道。 如果佢系做主持嚟讲咧，真系快靓正，即系啲稿啊，即系有啲好烦嘅， 即系啲念嚟念去都念唔到 咁。系啊，又 我记得你嗰次冇乜稿俾我噶，你都好似系去到咧喺现场见到 有 啲嘢， 佢有写住四字 噶， 自由发挥咁啊嘛， 突发 又唔至于嘅，但系佢系非纸仔嘅，因为我要去到现场，我记得你 系 咁样噶。 我都唔知 噶， 因 为开头 佢 就，我记得我问过你一次嘅，我哋上车之前我问过你嘅，你话你冇，你话你大约嘅话系有嘅，个 run down 有，但系点解会冇稿咧？就因为唔知道嗰个现场究竟有几差，定系有几好，所以佢一定要喺现场。见到啲嘢，佢即刻写。啊，其实我都记得你都几犀利噶，佢真系撩啲嘢俾我，佢可以讲噶。 睇唔睇到佢写咩？ 可能未必睇到。 唔係好睇到，因為我哋去，你記唔記得嗰度 咁掂嘅？咁你係咪扮？你係咪扮睇完之後自己噏翻自己？ 我都有啲自己嘅自由發揮啊！總之我大約知道。 但 係 我又覺得即係有自由發揮係非常好嘅。如果唔係咧，因為一個個環境好惡劣， 惡劣㗎， 又凍又冇電，又喺高山， 嗯， 係總之好差， 都犀利㗎嚇， 係啊， 想像到。 我覺得我點解會覺得阿李麗蕊幾好咧？就係因為咁惡劣嘅環境咧，其實咧。唔係好多人願意做，我相信。啊、總又話 佢去到先知咁惡劣啦，可能 又話肚痛，又呢樣嗰樣唔接嘅，同埋咧即日來回啊。 係啊， 凌晨五點鐘，早上五點鐘翻返去香港。 我哋有啲亡命飛車㗎， 啊、 你記唔記得有一下佢哋就唔知點樣嘅，就是、有啲位咧係，總之就 好危險。 你好似你想象你自己好似個骰盅裡面嗰兩粒骰咁 啊， 嗬？係啊，我哋有啲位嘅就係咧，長係咁樣熬成幾個鐘。 我哋由即係大約係夜晚十一點鐘走嘅，響清遠。定唔知边度，都系嗰啲粤北嘅地区最恶劣嘅，就连夜飞车翻落广州，跟住翻落香港。 吓， 即系我同佢经历过呢一段咧，我觉得 日久生情啦，从此就 又唔会， 我哋好理性 嘅。理性与感性之间， 渐生情愫。喂，古仔系咁写噶嘛？渐生情愫， 我尽量控制住。咁嗰次咧，我觉得咧，阿 Sarah 真系俾我感觉系非常好嘅， 系啊 ，professional。 是啊，因为之前咧听讲好多人话揾佢唔到，又唔听电话嘅。 嗯、 之前都试过，但 系好多人都有咁同我讲过，嗯、连李志刚都有咁讲。佢以前 系 咁噶， 系啊，绝对系咁。但系嗰次咧，令我真系，咦， 刮 目相看，刮目真系刮咗，真系 人大咗啦嘛。 系啊， 人大咗啦嘛。 系啦、啊，咁、啊、就系咁样又过咗去啦。跟住去到2011年啦，就系、是、我哋三个正式合体嗰次啦。 嗯、 就系你嗰次咧，大佬就同阿 Sarah 有个节目嘅，咁佢、 嗯、 就问我，有冇兴趣帮下手 ？part time， 我记得嗰时开头， 咁、啊、我就做 两个 环节录音嘅。 嗯、 我最记得第一个做神州快活游啊， 神州 讲啲国内嗰啲开心嘢、 啊。第一集讲咩？我仲记得，嗯、我就系讲一个有个煤矿老板，好有钱嘅。咁佢 即系咪类似而家嘅漂流教室啊？ 吓，类似啦，但系唔同嘅方面，佢就话想响。个屋个别墅咧，中间就起咗个台，就摆咗个三角形嘅钢琴喺度，就要配我帮佢揾张凳。我揾极佢都唔啱心水，最后佢揾咗嗰啲 office 嗰啲大牌嘅弹琴， 几好啊！呢个人口味， 呢个系第一集嘅。咁跟住我唔知点解佢就揾我一齐做。 我隐约记得嘅，我记得第一集咧讲嗰啲西装有个牌，眼镜吊个牌嗰啲，我记得有一次。 唔记得啦， 即系讲下啲国内啲得嘢啊咁样。 咁然后佢叫我第一次三个人做咧，其实我有啲。 担心， 你个神州快活游系冇我噶嘛？ 冇你噶， 系啊， 系 啊，我记得系初头嘅时候系你系两个 嘅。咁但系好玩嘅，即系我觉得我哋三个咧，我觉得好。 你头先你未讲完， 你话第一次 接到知道要同阿李丽蕊，你嘅心里边有啲咩话嚟先啊？有啲芥蒂， 有 啲 担 心， 有啲 希冀， 有啲担心，真系担心。擔心唔知應唔應付到咯，係、 哦、 啊， 係咪佢俾你嘅感覺好難相處啊？ 唔係，我覺得佢兩 你 哋兩位， 你覺得我係咪？ 唔好廢話啦，你唔刪佢個麥， 因為呢啲係真實嘅説話啦。 唔係，我覺得 出埋街啦， 廢話。 曾從背包懷著了多少， 一陣再講。 遙遠記憶正搖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 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回至途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花再看一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生生不断的。 张敬轩 On My Way， 话说十几年前有一个编剧叫做马老棘，还有一个小妹妹日记，还有一个梁小张，就在一个空中的平台做了一个节目啦。 系啦，嗰阵时咧，我好坦白，因为我未试过同两位一起做节目，亦都未试过咁样去 regular 咁做，仲要响即系星期。 你未试过咁样 regular 做噶？ 未，即系星期一至五正式做，好真系未试过。嗰阵时真系我自己觉得系自己都仲系好咧咧啡啡嘅。 即系以前你系假做嘅？ 唔系咧咧啡啡，即系唔系好认真。我好记得，好记得。 你而家要认真咗噶啦？ 而家都有少少咧咧啡啡，少少冇咁咧，冇咁啡啦。我最记得就系嗰阵时咧，小张张佢话要写我们的故事，即系即系片段人 间啦， 片段人间啦。咁、我真系冇去第一集，我好记得第一集，我真系冇去好认真咁做，我好记得。我写 到鬼画符咁啊！ 餐厅嗰度，俾佢发现咗，嗰时做下昼嘅，俾佢发现我十二点零仲喺嗰度餐厅嗰度写啊！ 哇，你都写得切啊！ 写得切，啡，跟住小张张攞一份稿，佢好嬲。他说我看不到这字，你自己做吧。 他在临开咪前掉一份我看不到的稿。 鬼畫符给你。 即是大家要明白做话剧不是就咁照读出来的。你要明白那个角色，你要明白那个故仔的剧情发展。我都看不到你写什么，你叫我怎么做呢？于是呢当时呢我有少少发他脾气的，我就劈个稿返给他，你自己做吧。 是他真的这样的。 我因为我未试过正式 一個。你唔喺度咩嗰阵时？ 佢喺度啊。 但是我冇發覺到佢咁衰嘛嗰陣時候， 因為你個衰字。 咁於是咧， 咁係啊嘛。 我講埋先，我講埋先，即係我真係冇 alert 到，哇！原來要咁 要做咁多準備功夫， 因為我去做，我又睇唔到，我夾硬做就會好核突啦。 係啊， 如果係咁，我寧願唔出街啊啲嘢。係係咪？ 佢就叫佢真係咁講，你自己做我睇唔到。结果做得好差，好差。 佢战战兢兢拎个剧本嚟就演啦，系 就我同你做嘅。咁跟住咧，唔知点解佢就话下个礼拜俾多次机会我重做，就佢做法，我就好俾心机，我就由嗰一次嗰分钟，我就用电脑打啦。因为我真系叮一声吓，我太耐冇做电台啦嗰阵时。咁我就覺得嚇、啊，原來而家係要咁樣樣嘅喎，即係佢真 係同你太耐冇做電台冇關噶，因為你係做過電台噶嘛。咁你咪知道就係要做 preparation 噶嘛。更何況你有一個劇，你要出街。 但我講真的，之前嗰啲拍檔咧，咩人都有，有 Hugo 啦， 咩人都有， 明 有乜乜，從來冇要咁樣樣嘅。 冇咁嚴格嘅，係 啊，真 係 冇話要寫個廣播 劇，唔係好嚴格啫。你睇唔到啲字，你點演咧？ 基本嚟噶嘛， 基本 啫 嘛。 呢個 唔 係 以前嗰啲廣播劇咧，我係俾人哋就自己錄嘅。 嗯， 即係原來， 但係我哋嗰啲係直播噶嘛， 直播 直到今日我哋都係堅持， 更加唔可以嚟嚟嚟啦！ 哇，死啦！ 原 來 佢哋 係 咁㗎， 係啊！我要即刻調節心態。是啊，真的、我未试过，即如果做节目咧，俾人闹嘅， 我 唔 闹 系 嘛？ 唔系两位就 系 闹。 你个当我哋 唔系，你真系为咗件事闹咧、你佢两位真系闹嘅， 系啊， 系真的， 我真系扯火。 系啊，我亦都好惊佢嗰时唔睬我噶， 系啊， 试过唔睬我， 因 为 其 实 我系心理战嚟噶， 系， 我亦都话俾你听，我好认真，我真系好话俾你听，我真系好嬲你， 系啊， 而系我觉得嗰种我嬲你嬲你在嘅就系话你明做到嘅，但系你点解俾啲咁嘅嘢我？ 所以我真系好珍惜同两位做節目、 你 讲 到 佢 就死咁样， 唔系即系听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但我觉得咧，原来真系好好玩嘅，好玩之余咧，原来出到嚟咧真系好正。我记得个剧咧，第二次阿张张同阿 Sarah 做， 再 认真做咧， 原来系可以 非常好。你记唔记得个故事？ 我记得，我唔记得讲咩就唔记得。我记得件事，但我唔记得故事讲咩啦。 个故事啊，我抄翻啦，好好听，我真系觉得好好听嘅。 再演唔演啊？ 可以啊，真系 可以啊。 系，我觉得个故事好好，同埋个片尾曲咧，我自己第一次自己拣嘅，就系《李香兰》。我唔知阿 Michael 记唔记得啦，可能两个都唔记得。 梧桐树下， 唔系， 因 为 以前我哋都有啲几经典 嘅，咁咯，所以我又觉得啊，真系原来有机会十年后同两位一齐咧，我要 好好珍惜。 有啲嘢 我 哋呢 个 组合咧系会坚持嘅。第一，我哋会有剧啦，因为我觉得广播剧有保留嘅价值啦，广播剧有欣赏嘅价值啦。咁同埋我哋会坚持咧系直播啦，我哋希望直播先至有嗰种诶入戏嘅气氛啦，录音 系 录音似乎咧唔系唔好，不过有时咧就会留于诶错咗再嚟过啦。 太刻意可变咗， 系啊系啊冇错。 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听片段人间就知道我哋讲乜啦吓， 就咁啦，就系所以我真系好开心嘅同两位一齐做节目，就系咁啦， 真心系嘛， 真心。 喂，真系想问你嘅，因为有好多朋友都有同我咁样讲，佢就。喂，你哋其實有時咧，佢哋話嚼 bully 你咧，去到一個境地咧，就係話其實人哋真係嬲唔嬲噶。 啱啱都有個人講喎，有個 Andy 佢 send message 問 啊， 叫我哋唔好 bully 咁多啊，驚你嬲喎。Andy 啱啱 send 個 message， 嬲唔嬲？咁你而家好好地咁樣同大家交代一下啦。 心機旁邊嘅朋友。嗱，你又笑咩咧？ 你继续讲，继续 讲，冇， 继续讲，嬲唔嬲？ 嗱，真系冇嬲过嘅，因为我自己觉得大家真系识咗咁耐啦，即系你咩出发点，其实我知嘅。咁亦都某程度上咧，我真系仲有少少咧咧啡啡嘅，呢个系自己真系抵死嘅。咁我应承大家，应承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我以后会努力。 你个咧啡集中喺边？集中喺边个位啊？你个咧啡？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朝早分别到本港的检疫酒店、社区检测中心和病毒实验室参观，预计他们下午会到葵涌货柜码头和天水围医院视察。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估计，和内地通关在望，相信初期会是分批有优先次序，每日配额1000个是可接受的安排，并且要识别家庭或商务需要。他认为如果要以家庭原因为理由免检到内地，需要自行申报和承担责任。政府批准科兴疫苗接种年龄降至3岁，将优先安排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稍后扩展至较低年龄组别。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认为安排合理，早前学校已经安排中学生接种伏必泰疫苗，因此先为中学生接种科兴，两至三个月后扩展到3至11岁学童，安排会畅顺啲，亦可以让家长增加信心。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科兴疫苗运用传统的灭活疫苗方式研制，目前儿童接种的很多其他疫苗，例如流感、白日咳、小儿麻痹症等，都属灭活疫苗，对这一类疫苗引起的反应都属预期之内同可控范围，儿童打科兴的安全性高，以及产生抗体反应比成人更好，他鼓励家长让儿童接种科兴疫苗。警方上星期五晚和食环署采取联合突击行动，在美孚九华径打击两所涉及无牌经营的烧烤场，拘捕17名烧烤场负责人，同时票控82名食客违反限聚令。有律师说，当局以涉嫌违反限聚令票控食客，食客难以用不知食肆无牌经营作抗辩理由，但如果感到受骗，以为食肆有牌，可以从民事上追讨被判的罚款。葵青区议会石篱北议员林兆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九华径无牌烧烤场造成的噪音、违泊等问题困扰居民多年，今次当局高调执法，相信短时间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他担心今次警方已包括违反限聚令作出票控，如果明年已经解除限聚令，当局执法或有难度，希望政府可以考虑可不可以根据法律封闭或收回有关用地。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来自本土，分别是辽宁大连市的5宗，以及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的2宗。境外输入个案31宗，分别分布在山东、广西和上海等地，上海再多2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新增2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一宗在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内地至今有98,505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2,800多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凉，今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稍后云量减少，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62点，跌87点，成交金额72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升17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95.8跌2毫，阿里巴巴138.9跌4毫，美团271.2跌9.6，恒大汽车3.49跌4仙。Bilibili 571.5跌58.5，比亚迪股份312.6升12.8，恒生中国企业90.74跌2.2，盈富基金25.12跌6仙，京东集团359升6.6，长城汽车37升3.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2，日元114.19，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4，人民幣6.384，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7。

看好，世界充满未知变数，绝美却步，沿路动人亦鼓舞，唯求我过得好，送我的好，终不去讲回报，原来和你互抱，感激相信我做到。 片段人间，圣诞的神话。 白血病，又称血癌，是很常见的儿童癌症。在香港，每10万名的儿童之中，平均就有4个患这个症状。每年有50多、60个白血病的新症。这些数字对于我来讲，一向不认识，也都没有兴趣去知。对我这些做生意的人来讲，赚钱是最重要的。人家身体关我什么事？是，你可以说我冷血的。不过我自小就学识噶啦，人唔自私，天诛地灭。我啊，都有个失败嘅时期，咪又自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咁爬翻上嚟，鬼有人理我啊！我总觉得呢个世界上边个都唔重要，最紧要梗系自己。入嚟啊！ 陈生， 点啊？系咪交俾你嗰啲花都搞掂未啊？诶，攞嚟，我等住见客啊！快啲，快啲！ 做好啦，喺呢度， 摆低，摆嗰度。 知道。 顺便攞埋呢沓，今晚7点前我搞掂佢唔该。 但系而家5:30咯， 10多个花佬嗱一声搞掂啦，出去啦，你搞啦，唔好烦啦。 即系咁，陈生唔好意思啊。我家企有啲事，我可唔可以听日翻嚟先做啊？ 如果可以，我就唔会叫你嗱嗱声搞掂啦。我约咗个客嘛，有冇听人讲嘢啊？ 不过 咩过啫？不过你屋企有事系咪？唉，我讲过几多次，屋企有事就唔系藉口嚟嘅。边个屋企冇事啫？同埋我都唔知道你系咪真系屋企有事，你话啫嘛。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攞屋企啲事嚟做藉口咧？喐啲话听日先搞掂。咁啦，我问你啦。出粮嗰阵，我出年出俾你得唔得啊？吓， 得啦得啦，好啦，咁我搞掂佢先啦。 梗系啦，几廿岁人第一日出嚟打工啊！快啲快啲快啲！唉，今个月嘅营业数字又少咗10几%。唉，再咁耐真系唔使做啊，执笠都得啦。点算啊？不如炒一两个人，减轻啲开支啦。希望挨过呢个艰难期，但公司嘅人手已经唔系好够啦，炒边个好呢？成日话屋企有事嗰个老王，做嘢手脚慢，叫佢咧开 O T 又多多嘢讲，不如就攞佢开刀啦。但系佢个份人好似好柔弱噶，如果公司炒佢，喊苦喊忽，喺度求情，挽下手又要生又要死。咁啊，搞到啲气氛好差咯！不如我攞住张支票，最后一个月俾埋你啦，直情踩上屋企，叫佢听日唔使翻工，干干净净，咁咪得咯。好，一于咁话。哇！乜原来佢住啲咁旧咁残嘅楼嘅，电梯都冇一阵怪味，唉。快啲摆低支票，嗱嗱声走。门钟都坏嘅。喂，有冇人啊？ 嚟啦！ 喂，老王。 陈生。 嗯， 点解你嚟我屋企揾我啊？ 喂，唔好讲住，不如入去先讲。 系 唔好企出边，唔好企住。 请入嚟坐。 嗰条楼梯一阵臭味，入咗去先讲。 唔好意思啊，屋企真系好乱啊，唔好意思。 点知乱啊？唔单止乱啊，直情细到吓死人。哦，冇所谓。咁啱行过咧，醒起你住呢度，上嚟探下你啦。 好，有咩啊？茶定水啊？ 是但啦吓。 OK， 我斟俾你，你坐下先，坐下先。 圣诞节噶咯，但屋静英英咩布置都冇嘅。听讲佢结咗婚噶，仲有个小朋友。唔见个太太同埋个女咧， 嗱，饮杯茶先。 哦，好，摆低，系咧， 系， 你屋企人咧冇咁静英英嘅。 我太太喺茶餐厅做洗碗姐姐嘅，冇咁早翻。个女咧，喺房休息紧啊， 休息紧。啊，哇，而家七点几啫，咁快瞓啦？ 又未瞓嘅，不过咧， 打紧机系嘛？喂，老王，你唔好话我话啦。你啊，唔好纵坏啲小朋友啊！而家小朋友喐啲啊，打机打成日，身体又唔好，又荒废学业。唉，不过你啊，你阿爸，我唔系，我多口啫，唔好介意啊。 陈生，你唔明噶啦，我女咧有白血病啊。 哦，你讲咩话？ 白血病，之前做咗骨髓移植，但系病情仍然恶化咗。唉，手术后啊，冇几多仲出现咗严重嘅排斥，又发烧又辐射，所以冇办法，24小时都要瞓喺张床嗰度休息。 吓，唔好意思啊，我唔知道你个女。 唔紧要，系咧，你其实今日上嚟揾我系咪有事噶？ 就 爸爸 吓，傻猪，你做咩落床啊？咪叫你喺床上面休息咯，傻瓜。 成日瞓喺床度好闷啊！你可唔可以入嚟同我倾下偈啊？ 爸爸个老板嚟咗啊！乖，你自己入去休息住先，我一阵入嚟睇你吓。喂，喂，系边位？吓，知道，我而家即刻过嚟。 咩事啊？你手机边个搵嘅？ 我老婆咯，佢头先原来喺餐厅洗洗碗，突然间晕低咗啊！ 晕咗啊？ 系啊，我而家要接佢翻嚟。陈生，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帮我暂时睇住个女啊？ 吓，我帮你睇住个女， 唔该你啊！我唔想留佢一个人喺屋企啊！ 是但啦，咁你快翻啦！ 嗱，女女，叔叔陪住你先，爸爸去接妈咪，知唔知啊？ 哦，知。 嗯，乖。 嗯。 啊，小妹妹啊，你自己翻去休息啦，唔使理我噶，我自己坐就得噶。 我好闷啊，你可唔可以陪我倾下偈啊？ 好啊，你想听乜嘢？ 你同爸爸系咪好朋友嚟噶？ 朋友又未至于嘅。 佢同我讲啊，话你好好人噶。 佢话我好人？唔系啩？我成日喺办公室闹佢噶。 阿爸想同我讲啊，佢话咧帮你做嘢好开心啊，你对佢咧好好噶。 多谢、啊。 我哋多谢你就真啦，叔叔。 咁又唔使。 我走咗之后，你都要对佢一样咁好、啊。 吓？走去边啊？ 妈咪琴晚同我讲啊，话我可能会上天堂。我话我好唔舍得佢哋啊。不过咧，爸爸安慰我，佢话第时佢都会嚟探我噶。不过呢就不是即刻咯。爸爸仲话你大个噶啦，唔需要担心。你喺天堂度玩住先，我迟啲同妈妈上嚟探你。 唉，系啊。 我知道呢你是一个好人，对我爸爸好好。希望你会一直都对佢咁好啦。可唔可以啊，叔叔？ 试下啦。 其实呢我都唔想走噶，不过爸爸话我身体有啲细菌影响到我嘅健康，所以唔走唔得啊。 明嘅，我明嘅。 叔叔啊，你屋企有冇小朋友噶？ 我有冇小朋友？ 佢呢一句说话，好似一支箭插入我个心。曾几何时，我都有一个家庭，有个太太，有个仔仔。不过嗰阵时因为生意失败，争落好多钱，太太带埋个仔改嫁咗啦。自此之后，我话过我唔会再对任何人好。我觉得自己先是最重要。 叔叔，叔叔，叔叔啊！ 吓， 你突然间唔出声嘅， 唔好谂紧嘢啫。 我觉得咧，爸爸有你咁好嘅老板真系好咯。我走咗之后，你记得陪佢多啲啊。我惊冇人陪佢，佢会唔开心噶。 我望住面前呢个小朋友。好感慨，虽然佢家庭环境唔好，女女就有白血病，但佢 office 从来都冇呻过半句，反而我真系好衰，成日闹佢，借啲英文藉口去闹佢。其实我今日上嚟本来想炒佢鱿鱼，唉，我点解会变成咁冷血嘅一个人？ 叔叔啊，我想瞓觉啦。你可唔可以坐喺床边嗰度陪下我啊？ 好。 唔该，叔叔。 唔使。 叔叔啊。 嗯。 你估？我可唔可以过到今年嘅圣诞节呢？嗯，我希望可以啦。我真係好想陪爸爸妈妈过圣诞节啊。我好想喺屋企摆一棵圣诞树啊。唔知道圣诞老人会唔会送圣诞礼物俾我呢？ 佢讲下讲下就瞓着咗。望住佢苍白嘅面孔，我决定要改变我以后嘅生命。我搣烂咗个封辞职信，同埋决定下个礼拜翻去。我要将老王嘅人工提高，我唔炒佢，我唔想做咗一个冷血嘅人。活喺呢个世界几残酷都好，人可以选择，选择继续去关心，去帮助有需要嘅人，咁样先唔系浪费我嘅生命。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that was 片段人间就是这个故事啦。圣诞的神话，希望大家都关心身边的人多一点。 好差。 快到一点钟，不是十一点钟，快到一点钟。 我都想十一点钟 日过真的啊。 继续做啊。好， 听日在风骚浮人 再跟大家见面。 OK。 再见啦。 拜拜。 再 见啦。 Thank you.